各位早晨啊，今日呢就係2023年嘅8月15号，而家呢就係6:08嘅早上，星期二，农历嘅6月29号，而家係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喺6点钟至到6点半呢段时间呢，仍然係有 Vicky 喺度陪住大家嘅。 晨光每日一格。 翻晨光嘅每朝早起身咧，天都未光，都系仲系黑蚊蚊嘅。咁啊，第一时间咧起身嘅时候，都会即刻开翻盏灯。嗱，光咧唔单止可以喺黑暗嘅环境之中咧睇得到前路，更加可以带俾到人有希望、有温暖嘅感觉。唔知道你有冇谂过，你自己都可以成为别人嘅光呢？每个人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不同的问题的。在黑暗的日子里面，你都会希望有人可以扶你一把，听听你的心底话。所以当人家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不知道你又会不会愿意陪他走过这一段时间，走过这一段路呢？可能是一句问候，一个关心，或者一个拥抱。不要太少这些的小举动，其实都可以照亮别人的生命，令到对方可以感觉到一个被爱的感觉，充满爱的感觉，从而有力量地去继续向前行。 世界太怪，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探一刻光分，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霓虹灯诱惑人惶恐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市区咧最高嘅气温系去到32度，而新界咧同样啊都系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听日咧就会天气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咧骤雨咧同埋雷暴咧都系依然会有嘅。咁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8%。水咧系好珍贵嘅资源嚟噶，唔知道大家又知唔知道，平时我哋用完嘅水就变成咗污水啦。咁啲污水喺排出大海之前咧，会点样处理嘅咧？咁咧有报道咧就话有小学生啊，佢哋就以一个水资源作为3年级嘅专题研习主题。咁同学仔咧喺个研习当中咧就要去认识水嘅资源啦，再以一啲唔同嘅方法嚟到去净水咁样。咁佢哋咧就会去呢一个污水处理厂啦。冇错啦，就系啲污水咧会经过污水处理厂之后咧，先会流出去大海嘅。唔知大家咧有冇去过？我自己好似读小学嘅时候啦，中学都冇去过噶。咁其实呢个活动咧就系希望同学仔啊可以透过去参观呢一个污水处理厂咧嚟到去加深咁样了解日常嘅污水嘅处理过程啦。除此之外咧，都希望佢哋系可以透过呢一样嘢去明白环境，要保护环境嘅重要性。咁沙田呢个污水处理厂咧，而家目前为止咧系本港最大嘅二级污水处理厂嚟噶。佢主要咧就系收集一啲沙田啦，同埋马鞍山排出嚟嘅污水。而啲污水咧会先喺呢个入口处咧隔除咗体积比较大嘅固体啦，同埋呢啲除沙嘅。然后咧再会经过初级嘅沉淀池，然后就到氯气池，到最后咧就会去到呢个最后沉淀池。咁污水进行完呢一个净化之后咧，就会去除咗80%嘅新化衰氧量噶啦，而悬浮固体咧都会大大减低咗90%。咁就已经咧系达到咗环保署订立嘅排放标准，之后就会排出去到启德河啦同埋维多利亚港。咁唔单止，其实沙田污水处理厂咧，佢哋都会生产呢一个再造水嘅。咁同学仔仲可以喺入面咧见到啊，系点样生产呢一个再造水嘅咧？咁呢啲再造水咧系可以攞嚟清洁啦、灌溉啦、稀释一啲化学品咁样啦，非饮用嘅吓，唔饮得噶。咁但系同学仔就可以见到啦，用咗呢一啲嘅再造水咧，就会喺个鱼缸入边都可以咧，啲鱼生活得好好、啊。咁就可以话到俾佢听，其实再造水咧都系干净嘅，同埋一啲可用嘅方法。其实咧有呢啲咁样嘅活动咧，从小嚟到去培养呢一个环保意识咧，好重要嘅。因为了解完咧，你就会将环保变成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就会唔觉得系一件麻烦嘅事。所以希望咧，大家都可以珍惜食水啦，而且唔好破坏大自然嘅环境啦，特别系千祈唔好再抌垃圾落个大海度，因为会影响生态环境嘅。 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今日的主角是什么呢？是番茄。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番茄呢？我很喜欢的，无论是生食、熟食、煎熟了、滚汤都很喜欢。咁唔知道你又有冇谂过？番茄汁啊，番茄酱啊，都帮到手喎、啊。可以咧喺我哋生活之中咧都有一啲用途噶、啊。嗱，平时大家咧食剩咗一啲餸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装喺一个塑胶盒入面，然之后放雪柜咧？我自己咧唔单止系将一啲食剩咗嘅餸咧放入个胶盒度，然后放雪柜嘅，甚至乎有阵时有啲食材啦，譬如洋葱咁样，我切开咗一半，我净系用一半啫。咁另外嗰一半咧，有啲人咧就教用保鲜纸包住啦。咁我自己咧就会系放入个盒入面，咁就唔使用到保鲜纸，好似环保啲咁样。咁咧就会放落雪柜咁样嘅。咁但系用多几次之后咧，你就会发觉嗰个盒啊。会有阵味，会有阵臭臭地嘅味。咁原来咧，塑胶盒入边如果有一啲咁样嘅味道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用到番茄汁嚟到去除臭。嗱，啱啱船仔咧，佢先话佢嗰只杯咧好大阵咖啡味，咁咧可以试下用番茄汁咧嚟到去清洁下你嘅塑胶杯啦。咁究竟系点做嘅呢？首先就系用一个海绵，然后咧就倒啲番茄汁上去，咁令到个海绵咧可以吸咗一啲嘅番茄汁，然后咧，然后就可以去清洁容器嘅入面啊，即系可以清洁入面嘅塑胶嘅盒入边啊。咁清洁完之后咧，再用温水嚟到去清洗，咁之后咧。唔好咁样就晾干，你都用一用洗洁精嚟到去清洁干净，然之后咧就晾干佢，之后咧就可以除臭噶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如果雪柜有异味嘅话咧，同一个做法，大家都可以试下，因为相信大家咧谂起雪柜有异味，第一时间就系、是、啊买个柠檬切开一半放落雪柜啦，吸味啦。但系其实原来番茄汁都可以咧。拿去抹下个雪柜的时候之后都可以令到它除臭的、哦。不过最重要一样就是要之后用温水，用温水来清洁翻干净。其次之后呢，原来番茄酱呢都可以帮我们清洁一些锈迹、哦。即是譬如有时候我们 女仔呢用了一些发夹、啊。放咗喺个洗手盆度咧，好容易咧就会令到个洗手盆有一啲锈迹出咗嚟啦。咁原来只要倒一啲番茄酱喺上面，要倒一层厚嘅番茄酱，然后再攞保鲜纸铺一铺落去，敷佢两个钟，口敷两个钟。如果你个锈迹好劲嘅，多啲耐啲，三至六个钟，然后再攞百洁布嚟到去清洁一下。咁又干净翻晒啦，番茄嘅用途都几多。所以大家呢都可以试下，有啲咩事嘅话用番茄酱嚟去清洁一下。 希望你能理清， 若没假心怎么说你 我真的爱你句句不轻易眼神中飘逸 总是在关键时刻清楚东西 你的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六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航空業輸入勞工計劃第一輪申請完成審批，批准28間公司共2841個配額，佔配額上限45%。批出的配額以地勤人員佔最多，有719個，少數申請不符合計劃基本要求，未能夠全數獲批。有申請因提供的工資低於該工種的工資中位數而未獲批准。香港航空公司服務商協會主席劉敏儀形容，今次是開始及試點，日後要視乎工種向輸入勞工提供2至3個月的培訓。有工會關注輸入勞工後對本地日薪制員工及全職長工的影響。運輸及物流局說，期望輸入勞工盡快來港接受培訓及投入工作，以舒緩航空業人手嚴重短缺問題，並支持行業持續復甦。局方會密切監察實施情況，並適時公布第二輪申請詳情。吹襲日本的颱風蘭恩凌晨在和歌山縣登陸，日本氣象廳預計蘭恩橫過日本島，並且 蘭因橫過日本島後移出日本海，之後北上，星期四逼近北海道地區。受蘭因帶來的暴雨影響，和光山縣新宮市的紅野村水位升至泛濫水位，當局指發生洪水的危險正在增加，呼籲民眾要高度警惕。京都府寧部市據報有道路水浸，鐵路公司表示受颱風影響地區的車次將會暫停或者大幅減少，其中名古屋站和新大阪站之間的所有東海道新幹線服務今日暫停，部分商業設施就暫停營業。關西機場從當地清晨5點起限制所有客運航班降落，機場聯絡橋凌晨起已經關閉，前往機場的列車從首班車停駛。日本航空公司表示今日將有240架航班取消，25,000旅客受到影響。印度北部喜馬加爾邦持續降雨，引發山泥傾瀉，造成超過50人死亡。當地傳媒報道，山泥傾瀉淹埋多間房屋，而道路塌陷之後有巴士和汽車懸掛在懸崖邊緣，數百人在現場參與救援。喜馬加爾邦首席部長蘇庫表示，由於有20人仍然被困或者失蹤，估計死亡人數會繼續上升。氣象部門已經對這兩個邦發出紅色警報，但預計今日降雨量會減少。俄羅斯軍隊2023國際軍事技術論壇在莫斯科州賓庫卡市開幕，總統普京發表視頻致辭時表示，俄羅斯對於深化和其他國家之間平等的技術夥伴關係及軍事技術合作持開放立場，支持這些國家維護本國利益和獨立發展道路，並且認為這些有利於構建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全球安全體系。國防部長邵伊古在論壇上表示，本屆論壇將成為推動國際軍事和技術合作增長動力。他又說，俄方很多武器已經在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中展現了可靠性和有效性，至於被大肆宣揚的西方裝備實際上並不十分完美，這點可以從展出的被繳獲裝備中看出來。天氣方面，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天氣酷熱，亦有1-2陣驟雨，隨後2-3日有驟雨及雷暴。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 FM103.3 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儿童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如果发现有儿童被虐待，请伸出援手，避免悲剧发生，多些主动关心，不要让儿童受到伤害。虐儿是罪行，举报虐儿人人有责。致电社会福利处求助热线2343-2255，或者上 swd.gov.hk 寻求协助。 联系香港95年， 我是普通话台节目主持杨子京。最开心的是每日都可以访问不同的嘉宾，吸收各种生活资讯。27年来同听众一起开心分享，共同成长。祝贺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新时代更新了我们的生活日常，昔日的人情味是否已经可一不可再？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细一》英文版，由我 Becky 李碧琪带你走访香港绝色老店，寻找老字号不老的传说。今晚9:30，港台电视3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 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全仔。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日系八月十五号嘅早上六点三十七分。今日嘅天气系29度，相对湿度87%啦。诶，星期二、哦，船仔又喺度啊！ 系啊， 今日新安排啊，因为小白放假嘅缘故，不过好开心啊，又可以同阿 Vicky 你做节目啦。系、 yeah、 啦，今日咧就讲下啦。 系， 你系用乜嘢手机嘅 system 咧？即系你系用 Android 啊，定系生果牌嗰个 system 咧？ 我系生果牌嘅， 系我都 系食水果嘅， 我都系中意食水果嘅。 以前唔系噶，我读中学嘅时候唔系噶。 哦，你以前读中学嘅时候都系 Android 噶嘛？ 系啊系啊， 都系、啊啊啊，我都系咧。其实我唔系转咗 Android 好耐，我谂我转咗一年都冇。 嗯，吓系啊。 是我一路都是用 Android 的、嗯、因为 Android 我觉得有多啲唔同品牌你可以试下用。咁、 嗯、 我就用云嘅、嗯、都用得几云巡嘅。即总之乜嘢牌我都可以用。不过比较鍾意之前係韩国嗰个牌子比较多嘅。係啦。咁、 嗯、 但係最后咩呢我都係忍唔住转咗做生果牌。 点解呢 是啦嗱呢一个原有几个原因的。 方便啲囉系咪 其实我最大最大个原因呢系因为个镜头啊。 嗯。 唔知点解呢即系其他可能其他牌子嗰啲影出嚟嘅相唔系唔靓但系硬系就差少少囉。 系。 即系我硬系觉得生果牌嗰个相机影出嚟呢啲相系特别还原度高啲。 嗯。 即系佢嗰个 所有毛孔都俾你影晒出嚟。 系啦佢系。还原啲嘅，咁我就觉得啊几好喎、啊，因为同埋佢比起我其以前嘅电话贵好多，我以前用电话咧，2000多叫做， 系，但系你会唔会成日转电话先？ 我唔转嘅，坏先转。 我都系嗰啲嚟嘅，我唔系追品牌嗰啲人，即系唔系追潮流，即系最近出咗新机就换新机，我系千祈唔好掂我部机，因为咧 好烦啊转机、 啊，因为咧当你一要去转机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嘢你都要重新可能再 reset 过啊， 系啊， 然之后又要过来过去啊，我觉得呢样嘢系有啲比较繁复嘅，可能女孩子都系怕麻烦，系咪啊？ 我谂。人都应该怕麻烦噶嘛， 系我而家如果真系要转手机嘅话咧，转电话我多数俾我先生搞啦。 哦，哇，去到呢个地步添啊！ 系啊， 你就好啦，先生， 你都快啲识个男朋友啦。 系啦，咁就不过讲开啦，点解慢慢咁问咧、 嗯？ 因为原来有个调查出咗，由2022年嘅三月去到2023年嘅三月咧，原来有成15%嘅我哋头先讲嘅生果牌用户咧，系嚟自于 Android 嘅。 哦，即系转咗过嚟， 系转咗回嗰个都。点解咧？有啲研究就话啦，佢觉得系因为嗰、那个体验系统啊。 嗯。 点解为之体验系统呢即系你譬如你揿嗰啲掣， 嗯， 佢嗰个使用者感受良好啲嘅， 嗯， 即系好似方便你多啲嘅。但系咧，我要讲翻嗰阵时一开始转机咧，我系觉得好大困扰噶， 系， 因为咧我以前 用唔惯， 佢用唔惯、嗯，我以前嘅所有 Android 机咧底下咧都有三粒掣嘅， 系， 底下嗰三粒掣咧、哦，我系可以翻去转头啦，去翻中间个页啦，然后做一个。即直接分頁咁樣啦，但呢個咧係一次過做曬噶嘛，即佢冇嗰粒掣噶嘛，我覺得好奇怪，點會冇一粒掣噶？然後我又掛咗，即係可能轉下一頁就撳嗰、那個離開嗰個掣啦， 或者上一頁咁， 係上一頁個掣啦。哇，呢度又冇咗啦，係要撳網頁嗰個上一頁啦，好唔慣。 係，我都經歷過呢個問題。 係，但係用慣咗咧、嗯，我又真係覺得比較容易嘅。 系， 同埋咧，最主要嘅原因，佢哋话系个封闭性比较高。咩叫封闭性呢即系嗰个 security， 因为好少开放呢一个 system 嘅其他嘅品牌使用嘅关系咧，佢哋好少会遇到钓鱼网站啊啲用户。 嗯， 系啦，咁所以安全性都比较高啦。咁最后一个咧，我谂呢个应该系好多人买嘅原因嚟嘅，就系、是。 因为大家都买 iPhone， 所以因为大家都买生果牌嘅嘢，所以我又买生果牌嘅嘢啦。 嗯，都系嘅，好多朋辈关系影响啦，即系特别咧，因为呢一个生果品牌嘅手机咧，佢入边仲内置咗一啲传相嘅功能咧。可以傳來傳去咁樣嘅，咁你只要係生果牌先可以做到嘅啫。 係啊， 咁就係啲相咧係可以唔會降低咗你嘅像素，然後咧就 send 翻俾對方。咁其實咁樣咧，呢一個都會係吸引咗大家去買嘅原因。 我覺得最主要係除咗像素咧，係因為我以前用 Android 嘅， 係 喺佢哋瘋狂，我話誒、欸、可唔可以俾翻張相我？佢話嚇。你唔系生果牌嘅咩？我唔系，佢我咁冇啦。 哦， 因为佢哋可以用嗰个直接传上嗰个功能咧，佢哋一次过传晒，佢就觉得好烦咯，又要特登再搵另外一个 app 再 send 一堆相俾你。 系， 于是佢就话吓冇噶啦，冇噶啦，咁我仲成日都要嗌佢，哎呀，俾翻张相我啦， 好惨 你啦。系啊，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第二个原因咧系。譬如而家有好多手機外殼，譬如有一個好出名嘅品牌咧，其實佢就係專出生果牌嘅手機外殼嘅。 哦，係喎、哦。 然後所有人咧，你發唔發現身邊有好多人，佢有出，但係比較多係出生果牌，係好 多人咧都係拎住部生果牌手機周圍走。 嗯， 但係我估係真係會有一個可能，尤其是年輕人咧，會希望自己同個社會冇咁脱節噶嘛。 嗯，其實有用 Android 機又唔一定係脱節嘅，我覺得都係每個人選擇嚟嘅。咁因為的而且確係平啲啊嘛。係 啦， 我覺得反而就係、是，我覺得唔好用咗呢個手提電話嚟到去標榜咗自己啊，我係嗰類人或者我唔係呢類人咁樣。好似聽你啱啱咁樣講，如果我身邊有朋友，我唔會咁樣話，我唔 send 翻啲相俾你啦。我觉得咁样好似标签咗一啲人咁样咯， 其实系噶， 系我用佢其实都因为方便，真系因为系用电脑上面嘅嘢，佢能够有啲嘢可以直接传送咁样咯。 同埋其实 Android 有啲位好用嘅，我觉得， 嗯， 尤其是咧佢哋可以 down 多啲 app 嘅，你发唔发现啊？ 哦，唔知喎， 系 down 好 down 多好多 哦， 因为我 下载多啲嘅， 因为我直情系用翻呢一个嘢嘅时候，我系揾唔翻咯，即系我系有好多，我譬如我转媒啦，咁我想揾翻一个差唔多类型嘅app 咁样啦， 嗯， 我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咯， 系， 我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就先知原来生果牌嗰个 system 系会 ban 咗呢啲 app， 嗯， 你又唔可以话佢唔啱，因为始终两个 system 咧嗰个制造嗰个系统唔同啊，即系即系生果牌个 system 咧，佢要再做多一层嘅， 系， 即系佢哋两个系统唔同嘅时候，你用 Android 嗰个嘢咧就会好啲啦， 嗯， 因为对佢嚟讲，佢可以俾多啲唔同品牌嘅人使用啊嘛，即 系 个涵盖面可能对佢嚟讲会大啲，嗯，所以有好多 app 都唔用得啦。然后我用呢一个生果牌嘅时候，发现咦，原来系要俾多啲钱嘅，多啲 app 系需要付费嘅， 嗯， 咁我觉得用边一个牌子都冇乜所谓嘅，最紧要咧就 系 啱用，觉得好用呢一个咧先系最紧要嘅，拣一个啱你嘅 iPhone 啦。 Stay up all night, 听光听了 stand by for you. Hey, you totally messed up my crew. 想爬不能舞 you making me a fool. 等等等等 and 变了蘑菇。你们有责任吗？这样敬重自尊吗？我们每人也没分家，却被你无了解害怕。照道理你会有代价。Help， 发现有人失踪，联络中找不。Yes, I'm you pretending like you were working alone. She texts you, he texts you. 早晨啊 ，Catherine， 你今朝有冇茶未啊？ 我日日都饮噶， 咪一起身就即刻饮噶啦。 唔饮嗰日咧，系真系会function 唔到噶。我就通常唔一定系朝头早饮嘅、有时会食完晏饮啦，要睇翻嗰日嘅行程咯。 嗯，同埋睇嗰日心情咯，系咪啊？你都话根据自己嗰日嘅身体嘅体质嚟到去睇下自己 嘅茶， 系 冇错。 嗱，我知道 Catherine 咧就试过采茶啦，我自己咧就系睇电视见过嘅啫、上个星期咧就介绍咗有三种木啊，就系、是、有灌木啦、小乔木啦，同埋呢个高干树嘅。咁其实我想问一下，你有采摘过边一个类型嘅茶树咧？ 以前咧去雲南嘅時候咧，都有採摘過一啲小喬木啦嘅茶樹啦。咁、其實都係困難㗎，即係因為佢哋都比較高身少少啦。咁、老老實實咧，嗰種咧都係一種體驗性質嘅啫。咁但係灌木型嘅茶樹都有摘過。咁譬如去到武夷山啦，咁佢哋咧都要睇翻個茶樹類型㗎。譬如有啲茶樹咧，淨可以用手摘嘅，譬如一啲小喬木啊、喬木型嘅茶樹都係手採為主啦。咁、但係咧，譬如有啲灌木型嘅係可以機摘，基本上咧係两个人攞住个机器嘅两边啦，喺个茶树个顶部咧，一行过咧，就成排茶树咧嘅新叶咧都已经摘晒噶啦， 就跌晒落嚟咁样噶啦， 就会喺个有个袋就已经喺个袋入边咯。咁、所以要睇翻个茶嘅品种，譬如绿茶好讲究一啲好幼嫩嘅芽叶，咁、你机器未做到，哇，我净系摘个芽头先，咁嗰啲都仲系会仍然用人手采嘅。但系譬如乌龙茶类啦，佢唔系咁讲究条索好靓嘅，咁好多都是用机器采摘比较多啲咯。 咁其实去采摘茶叶嘅过程咧，有冇话啊时间要几点，然后要预备啲咩工具咁样噶？ 其实咧，通常我哋会系喺佢露水走咗先嘅，咁唔会话仲系太早嘅时候就去采嘅。咁、等啲露水咧，即系都要睇翻个天气啦。开始走啦，咁我哋先至会去摘啦。譬如雨天咧，你又系啲茶个质量会冇咁好噶。咁、所以有时都系睇天做茶嘅。咁我哋拣一个，如果系好彩啦，好天嘅天气啦，摘出嚟啦，亦都用适当嘅工艺去做咧，出嚟个效果就会非常之好啦。咁通常咧，我哋采摘茶叶啦，譬如睇翻，譬如我以乌龙茶为例啦，咁、我哋采摘完茶叶之后咧，其实佢都需要一个好长时间嘅处理，系啦。譬如我哋攞个茶叶一个嗰啲叫做 犁啊， 筲系啦犁啦，筲箕咁样犁啦。咁、你可能鲜叶咧系铺满晒嘅，但系最终咧做出嚟嘅茶叶干茶咧系得一个拳头咁大嘅，系、啦，即系佢系会缩细咗好多啦，咁、 收咗啲水分， 系啦，收咗啲水分啦，佢又会做咗油黏啦，变咗紧实咗啦。譬如有啲茶树系球状，譬如我哋茶树叶系铁观音系一啲一粒粒咁样噶嘛，咁佢哋做咗形状之后会缩细咗啦。咁有啲系条索状嘅，有啲卷曲嘅，咁所以要睇翻嗰个类别啦。我哋睇翻佢嗰个茶类本身系乜嘢形状，会去做翻呢一啲嘅油黏咯。咁油黏亦都可以令到咧个叶汁浮上面啦，咁令佢冲嘅时候咧个茶味会容易啲出嚟嘅。咁譬如有啲茶类咧，佢要做发酵嘅，做青嘅，譬如乌龙茶类，头先都系讲紧乌龙类，我哋继续讲乌龙类啦。咁佢咧系最冇得瞓嘅类别嚟嘅。 点解咧？ 系啦，就系、是、咧，因为佢做青嘅过程啦，系讲紧咧我要将啲茶叶去摇动。 摇动嘅时候咧，佢咪会叶同叶碰撞咯，令到佢入边咧啲酶会活跃，咁个茶先至会变色、变深色，同埋会变变红啦，嗰啲叶边，咁亦都会系香气会改变啦。咁呢个过程咧系夜晚要做七次。但是每一次呢中间呢可能是隔半个钟至一个钟左右。咁变咗个茶农呢，我哋去武夷山呢探个茶农嘅时候呢，五月份啦，佢有三层眼袋。佢话我话你真係好冇休息，佢话係啊，呢排都冇觉好瞓啦，因为慢慢喺度做茶。咁因为佢哋一啲系即係家族经营啦，三兄弟咁样自己去打理，就变咗唔似得一啲可能真好大型嘅工厂。可能有啲大嘅工厂呢，佢一个步骤得一个师傅去做嘅啫。咁佢一个做完啦，交俾下一个啦。咁嗰個人就去休息啦。咁有啲師傅咧，可能做咗幾十年茶，但係佢最叻咧係呢一個工序，係啦。咁就又係非常有趣。 有冇一個名嘅搖茶定係啲咩？ 做青， 做青， 做青。咁跟住我哋去到天光凌晨，可能五六點啦，有啲就可以開始去叫做殺青啦。我哋會將佢喺滾筒機入邊咁去炒乾、炒熟佢嘅。咁以前就真係用個鍋啦。咁但係嗰啲鍋已經係產量唔可以咁大。咁好多都会，其实机器唔一定比人手差嘅，好多时候大家会有一个 误会 啦，就系觉得机器一定做得冇咁好，但系其实亦都唔一定咯。 唔同嘅茶叶咧，唔同嘅品种咧，即系其实可以一棵树都做到嘅。其实系就系个制作工序唔同啊嘛，系咪啊？ 理论上系，但系实际上咧，譬如绿茶讲幼嫩嘅，通常会拣翻啲小叶种，咁通常系会比较好啲啦，灌木小叶种啦。咁但系有啲茶树，譬如宝丽茶。我是讲佢三十年后、五十年后饮，咁变咗佢个滋味要好浓郁，咁会用翻一啲乔木啊、小乔木啊，同埋系大叶种，通常会比较适合。咁色制性系一样嘢啦，茶农都会好叻嘅，佢哋会拣啲咧，可能系产量会比较高啲啦。佢有啲茶树系可以做绿茶，可以做白茶，可以做红茶。咁变咗佢嗰排兴乜嘢茶咧，佢又可以去做嗰啲茶多啲。咁所以其实都要睇翻嗰个实际情况咯。 其实茶农都唔系咁简单， 唔系咁简单噶，系啊， 即系听你咁样讲，一嚟都有辛苦啦，跟住又要要睇住个时间或者流行啲乜嘢茶，佢又要做啲乜嘢茶，农业呢一方面咧，其实个发展系点样嘅咧？ 其实呢以前呢就冇乜人鍾意上山做茶嘅、其实以前古时即係其实茶农都一个好艰辛嘅嘅工作啦，但係近年呢自从其实茶文化复兴啦，咁你话国内又好台湾香港海外都好，其实飲茶嘅量系越来越大嘅、反而而家啲人呢系城市人想嫁上山， 点解嘅？ 因为佢哋啲茶农呢开始富裕啦， 係 啦，咁甚至乎我去到云南啦，我见过有一个茶农咧，每一年去啦，佢换咗第二个老婆啦，换咗个车啦，换咗间屋啦，即系当然你有啲区咧，真系可以炒到好贵噶嘛啲茶叶，咁嗰啲就自然地富裕起嚟啦。咁即系当然都有好多仲系好朴素同好踏实啦。咁但系整体嚟讲咧，其实佢哋嘅农业社会咧系已经同以前唔同噶啦。尤其是当然有啲茶农都系要睇佢嗰个茶出唔出名。系啦，譬如武夷山嗰啲咧，产量好细，但系佢嘅名气好大，变咗其实你只要喺武夷山，你喺世代有一个茶场，其实基本上你都系可以有一个好好嘅生活咯。 咁我想问一下，其实系咪咧，只要我有一块地啦，我都可以种到茶树咧？系唔系咧？ 太 简单， 太简单啦，谂得太简单啦。嗱，首先咧，呢个地咧，嗰个地势好紧要嘅。如果你好开阳、好大太阳咧，就唔使谂啦。可以做啲比較平嘅茶，但係如果你要一個好高質素嘅茶，其實佢譬如需要一啲比較濕氣重嘅地方啦，一啲有雲霧籠罩住嘅地方啦，佢好似一個美女咁樣咧，佢中意陽光去拍曬嘅茶樹，所以咧你唔可以直接大個陽光咁射落嚟，你要有啲雲霧遮住咧，漫曬開去咧，佢茶入邊嘅苦澀物質相對就會比較低啲啦，但係滋味又會比較香氣啊，會比較高啦。 好，咁除咗地之外，我就住村屋嘅。如果我有个天台，我又可唔可以买茶树嚟种咧？ 嗱，首先咧，你天台咧，你要起码啲土地咧，你要有一米以上嘅土地。 O、okay, K， 即系唔使谂啦， 唔使谂啦，佢啲根先至可以发展得好啦。我都觉得呢一个谂法系好好嘅，你可以做一个体验型嘅 测试，系咪啊？假设我真系咁样，而家即刻谂就系、是，我想种啦。有瓦遮头嘅，有嗰啲太阳能板啦，知道有茶树，但系其实。是不是有茶果或者茶花的呢？ 有噶，譬如有時候飲茶咧，你會都會見到茶樹嘅種子喺入邊噶。即係有時候佢哋可能揀得唔乾淨嘅話咧，你會茶葉跟住可能見到一粒粒細細粒咖啡色咁樣嘅果實啦，少少好似似咖啡豆咁樣嘅 size 啦。 我以為係嗰啲茶葉捲埋咗嘅茶 葉。有啲係真係你會睇得出係果實嚟嘅。咁茶花都會有啦，茶花普遍係白色啦，入邊有啲黃色嘅花蕊啦。咁但係茶農咧都會揀翻啲係冇咁多開花嘅茶樹，因為如果你開花開得多，其實有啲營養就去咗嗰度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哋都會揀一啲品種咯。 有冇话咧？上个星期我哋讲嗰三个类别嘅茶树啊，佢哋嗰啲花系点样噶？ 大部分都系以白色同埋黄色花蕊为主嘅。咁譬如我哋观赏性嗰啲山茶花，譬如你见到粉红色，即系好 sharp 嘅粉红色啊、红色啊，嗰啲就唔系真系饮用嗰种茶树嘅茶花咯。咁茶花其实佢都可以饮嘅，但系就相对light 啲咯，即系佢个味道唔会好浓郁咯。 系咪即系大家所讲嘅饮花茶？系咪嗰类咧？ 其实都系噶。我哋叫非茶之茶啦，就系其实佢冇咖啡因嘅，咁只系一啲草本嘅花茶咯。 所以都系焗啊、泡啊咁样，系咪啊？咁如果我想问一下嗰啲茶树嗰啲种子咧，有冇得卖噶？ 种子 Catherine 而家系咁，每一条呢个关于种植嘅问题都喺度嘅，你唔好谂咧，唔得嘅系嘛？ 好有趣嘅，其实而家有好多嘅茶叶研究所啦，咁你系可以直接系，如果你一个茶农系可以直接帮佢哋去买一啲树苗翻嚟种嘅。咁因为咧而家基本上都系以无性繁殖为主啦，就好少真系开花结果用种子去种噶啦。咁好多时候咧会系用一个叫做扦插嘅方式，就系用佢哋嘅枝条啦，再插翻喺度，等佢个根慢慢发展。咁起码呢一个茶树苗咧要三年以上先可以再种上茶山嘅。 咁所以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吓，我觉得我应该放弃好啲，系咪啊？嗱，啱啱我哋一开头都有讲到啦，Catherine 咧就会上去采茶。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当中嘅辛酸啊？ 当中嘅辛酸咧，就系采嚟采去咧，你个篮都未满嘅。原来咧都高估咗自己嘅能力啊！即系原来譬如同埋你见到咧，真系喺茶山嘅。採茶嘅人啦，佢哋都唔會好似我哋咁白雪雪嘅。 哦，全部都黑掹掹嘅。 係啊，相對上會黑掹掹啦。咁你諗下，始終係長時間喺户外工作啦，咁所以咧都唔係想象中咁簡單咯。咁同埋譬如我哋採完茶，咁啲手指咧其實都唔舒服嘅。 係 啊， 起疹啊， 係啊，你會係咁搣，係咁搣，即係咁整嗰個茶樹咧。其實你都係一個好重複性嘅動作。 勞損 啊， 係 啊，係啊，係啊，好重複性嘅動作啦。咁所以都係。大家去茶山同埋最大嘅问题咧，就系你永远都唔会做得好似个茶农咁好饮。你谂下人哋咁多年嘅经验去累积，咁我哋呢一啲最主要系去学习啦，去体验啦。咁你嗰个品质咧，绝对系有距离嘅。 所以采摘嘅方法都会影响嗰个茶叶嘅味道噶。 你会影响到，譬如有啲茶咧，你摘得唔好咧，佢个底就会好多时候变咗红色啊。即系佢会发酵咗啦，嗰啲茶汁喺嗰个位。咁所以采摘。都有影响噶。 咁其实正确系点样噶？ 好难 讲系咪啊？ 系啦，好难讲。咁 系咪向下掹咁样噶？ 向上咁样。 我向上挑嘅， 向咁样拍落落嚟咯。 多谢 Catherine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有关咧去茶树啊，甚至系点样采茶嘅啲小知识。下次我再问下，睇下有啲乜嘢关于茶嘅知识问下你先。下个礼拜再见。 下个礼拜见。 晨，早晨啊！七点零七分嘅时间有两则嘅射击练习通告啦，同大家讲翻啦。今日咧由上午八时到晚上九时咧，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啦。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咧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啊。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再同大家睇埋咧，今日由上午八点到晚上九点咧，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咧。都会进行射击练习嘅。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咧，该区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喂，早晨 Didi， 早晨阿 O， 早晨阿 Vicky， 早晨 Didi， 识你咁多年都好少同你坐喺度一齐开麦喎， 实有机会嘅，实有机会嘅，变幻原是永恒啊嘛， 冇错， 你系金句嚟噶嘛， 啊，你真系有听喎， 可能我有一日做呢个轻谈浅唱咩天咧，我都做过深宵嘅音乐节目噶。 是啊， 系啊，有啊，有做过 的，应该系有嘅。个个入嚟嗰阵时咧，呢、這个擂台咧， 系啊，呢个要打一打噶嘛。 梗系咧，打一打嘅深宵节目先至坐得正啊。所以阿 O 真系非常之有经验噶。 唔系啊，我想讲我都系用自己嘅青春嚟换取广播机会啫。 咁系嘅，咁开心噶嘛？呢、這个广播机会啱。 啱嘅，啱嘅。嗱，有好多嘢咧都要累积一啲理数嘅，比如咧你做广播咧，逐啲咁去学习咧，跟住你就有机会咧啊，使出真功夫，方为大师傅。驾驶都系。咁啊，储一啲牌领，咁咧你先可以周围揸，又可以甩咗个 P 牌佢，系啦，咁啊揸得够时数咧，揸得够经验，你先好赶车北上啊！真系，你唔好 P 牌仔啊，甩咗个 P， 我即刻赶车北上先咁样，唔好啊！路面好多人咧都系变幻莫测嘅， 冇错，同埋要好危险啊！因为你知啦，路上真系你唔系净系顾及自己，顾埋人哋噶， 冇错冇错， 系啦，咁啊都讲一讲呢个路面啦，非常之好啊！今朝早吓，而家暂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咁只系路面方面啦，就有啲紧急维修，提一提大家噶。喺广东道有紧急维修啦，广东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咁另外油麻地嘅海宏道咧，较早前有路陷啦。海宏道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就系咁啦。交通消息。 咁啊 ，Didi 通常好好嘅 Vicky， 咁啊会带少少嘅交通资讯同我哋分享啦。早上边，今日又会带啲咩交通嘅资讯咧？ 今日话提一提的士司机，点解？我相信大家咧都有睇新聞啦，都知道啦。警方咧就喺尖沙咀同埋中區港島一帶咧，連續幾日啦都打擊一個違規嘅的士嘅，咁都拉咗啲人㗎。係 啊， 咁啊，而家西九龍總區交通總部啦，同埋聯同油尖警區咧，喺呢幾日啊喺尖沙咀區啦，繼續進行呢個代號叫做先次行動，而家都進行緊㗎。做乜嘢咧？就係打擊的士嘅違例行動啦。重點就係打擊的士司機濫收車資同拒載呢啲損害香港形象嘅違法行為啊。 今次咧。这个行动呢我都有睇个报道呢、就係话警方嘅執法呢就係、是、问个乘客啦。 啊係呀。係啦、啊、即係 你喺途中跟住又截停咗啦，跟住就问乘客，譬如话小姐呀、请问呢位司机如果你去天水围佢收你几多钱㗎咁样。咁你有好多乘客其实都诚实㗎嘛。係 啦、澳洲 咁同埋大家都唔想。被濫收車資啦，老實講。 咁啊，通常咧就咁啱截，可能咧你截咗係遊客咧，就會比較禮計少少啦。咁所以頭先你講咧，就係警方咧就喺尖沙咀同埋中區咧設置多個路障啊，截查咧就有載客嘅的士，就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問下乘客啦，啊你有冇支付額外嘅車資啊？咁如果發現的士司機有違規行為咧，警員咧就會即刻咧就記下相關嘅的士司機同埋乘客嘅資料啦，就方便咧再作進一步調查。咁如果屬實嘅話咧，就會檢控。佢哋咯，咁即系有情有罪嘅， 系咁唔会一嚟就检控。不过即系呢个都系保障翻乘客啦。 冇错啊，咁啊打击咗的士违例行动咧，咁头先讲咗啦，警员就系乔装啦，咁都其实咧都拉咗有啲的士司机涉嫌拒载噶，咁、所以咧警方就发出咗传票控告佢哋啦。另外咧警员都发出咗28张定额嘅罚款通知书嘅，咁主要咧都系涉及乜嘢啊？没有展示的士咪标指示器，你知点解？ 哦，要遮住。 没有指示咪标指示器，遮住咗就咁计，可以一程。 收几钱，唔起标嘅意思啫，系唔系好多都系咁样啊？有时啊，你唔起标，依程去到依度100蚊咁样咯，唔得噶吓，你冇展示一个嘅咪标指示器咧，都系属于违规嘅，所以就拉出廿几张告票都拉咗。 咁、希望即系两边都乖啲啦，有阵时乘客又唔好即系 call 呢啲叫做揽收车资嘅车，咁因为呢个系供需嘅问题嚟噶，即系供应同埋需求嘅问题嚟噶，即系个供应系够咧。个需求都会自己 乖 乖地咯，即系两边都有责任嘅，我觉得。 除咗讲供求同需求之外，我觉得其实都要保护翻呢个香港嘅形象嘅。 系啊， 有啲游客觉得曾经我相信你有睇你阿奥利咁留意新闻都知，哇！由依程去到嗰程收200蚊，当时通常嗰啲都唔系香港人啦，香港人梗系知道几多钱啦。咁所以咧，警方非常之重视一个的士滥收车资嘅行为。咁提醒市民啦，如果有关罪行咧，即系发现到咧，都可以记低佢嘅时间、地点啊、的士车牌啊、司机姓名咧，同埋行车路线啲资料咧，向警方举报嘅。咁大家记住，的士司机根据香港嘅法例啦，《道路交通公共服务车辆规例》第47条，任何的士登记车主或者系司机所收取嘅的士费咧，系唔可以超过法例指明嘅适当收费率嘅。咁任何人如果冇合理辩解而违反规例咧，好啦，即系犯罪啦。咁一经定罪咧，可以判罚款10,000蚊同埋监禁6个月嘅。咁所以各位的士司机咧，即系留意咧，警方咧都讲咗啦，而家开始咧系嚴重打擊呢一個咁嘅行為 嘅，係啊，咁啊的士師傅們聽到大氣電波咧，晨光第一線咧，我想同你講咧，努力走多幾轉咧都翻嚟㗎啦， 千祈唔好違規 啦，唔好濫抽啊， 罰嗰啲錢又唔抵係咪？罰嚴重嘅要監禁添，更加唔抵， 嚴重要坐㗎，到時咪坐車啊嚇，你自己諗過啦，好啊， 所以大家都係守法啦， 係冇錯，咁啊唔該曬 Didi 咁啊提供呢個好正嘅資訊 ，thank you， 好啊，聽埋船仔嘅天氣咁就係無敵啦，同埋完美啦，早晨啊船仔， 早晨啊歐。早晨啊 ，Vicky。 早晨啊，出面天气点样啊？ 啊，今日真系有啲焗同埋热，不过咁样提咧，就比寻日更加天朗气清。咁但系天朗气清咧，都唔代表冇蚊嘅。蚊咧，果然都系我哋人类嘅其中一个最大嘅敌人。 系啊，一到夏天咧，就系咁俾蚊咬，好痕噶。 系啊，好麻烦。但系你有冇试过即系出街俾蚊咬，然后发现自己冇带蚊怕水，嗰下先惨。 哦，有啊，我经常都唔喷。 系啊，通常用嗰啲传统智慧咯，打个十字嗰啲啊嘛。跟住原来咧，船仔就会同你讲啦，心理学上都系有用嘅，虽然实质上系冇用咁，系咪啊？我想问。 系啊系啊，喂，真系喎，真系喎，系啦。不过今次咁讲下咧，如果你冇蚊怕水点算？其实咧，你系大家如果疫情之后，应该大家都会拎住一支消毒酒精或者系消毒搓手液啦。原来有用嘅，你可以用佢咧嚟去抹一啲容易被蚊咬嘅位置，即譬如你啲脚啦，或者你啲手脚系啦。个原因系因为当你嗰、那个蚊咧系比较容易被一啲细菌吸引嘅。 是 或者是比较容易被气味吸引，咁当你个用咗消毒酒精去抹咗嗰个部位嘅时候咧，嗰、那个气味就会消失咗啦。 哦， 系啦，咁所以如果下次你真系觉得哇真系好多蚊嘅时候，不如你不妨试下用消毒酒精抹一抹，咁都可以代替到嘅。咁同、大家讲埋天气预测，咁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埋雷暴。 咁啊，唔该晒船仔，咁啊，快啲翻入嚟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啦，唔该你 ，thank you。好啊，咁啊 ，Vicky 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啊，听下咧小白啊。系啦，咁啊留低咗一个环节，系啦，咁佢会翻嚟嘅，咁应该佢个喺嗰边都系好开心，一见到佢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咧都happy 啦，咁啊人真系要放下嘅假嘅唞下，咁啊今日聚焦咧啲自驾游嘅体验啦，咁啊听听咧小白同阿 Ringo 咧点样去倾下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啦，继续邀请到咧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早晨，大家早晨。 上星期咧就讲到即系你如果换电动车咧，就啲诱因啊，咁啊讲咗几个，咁我记得上次又讲到即系可能会改变自己个生活习惯，例如我自己咁啦，咁啊我譬如 Ringo 都系一样噶。自己食早餐嘅，架車都肚餓噶，咁啊特登又要揸去嗰個商場嗰度咧，就餵飽佢。咁呢個生活習慣，即係如果改變唔到，我咪即係都唔好去諗去到換電動車咧。 係啊，如果你係冇啊，即係自己屋企附近或者屋企自己冇充電咧，你就再考慮一下先。 嗯。 啊 因為咧，其實香港嘅法例咧就去到2035年咧，新嘅燃油車咧就禁止入口嗱，新嘅啫，唔係代表你舊唔揸得㗎， 舊嗰啲可以繼續用啊。 冇錯，冇錯。咁所以咧，就其實最主要你自己要方便你日常充電咧，你買一架電動車咧，亦都係可以考慮啦。好啦，咁其實我又講下啲數字俾大家聽。 哦，好啊，好啊。 去到咧係今年嘅年頭咧，即係話今年嘅一月度咧，其實香港咧換咗電動車嘅數目個整體咧，喺上年嘅年尾度係大幅增加，大幅增加。 係。 大概咧有5万多至6万部，咁即系话咧，其实香港有几多私家车咧？有60几万部嘅吓，咁咧换句说话讲咧，去到今年年头，由于上年咧有话一换一嘅诱因啦，同埋有一啲咧佢屋企自己都有话充电嘅设施嘅，咁样 ，OK， 咁咧就话而家我哋大概接近6万部啦，咁占我哋全港嘅私家车嘅比重咧，就快去到。差唔多8-9% 啦， 哇，都差唔多一成噶咯， 系啊，系啊，嗱、好啦，咁咧，其实喺香港咧，由于咧我哋一个自由嘅贸易港啦，即系好多其他国家嘅电动车都嚟，出年咧将会系更加多电动车嘅款式俾我哋选择， 系，即系 就 系 咧系 2024年 国产啊，我哋叫做国内嘅一啲电动车，因为大家都知道啦， 系， 而家中国嘅电动车咧。佔全世界咧，已經係數一數二啦。 係啊，我見好多外國啦，唔同嘅國家，佢哋引入去即係中國生產嘅電動車嘅數字咧，其實隨時都係比歐美電動車嘅品牌咧係嚟得更加驚人啊！嗰個生產數字，即係佢哋買入嘅話，咁所以見到嗰個嘅汽車咧係即係個保證啊，各樣嘢咧都已經喺度啦，因為人哋都已經用緊啊嘛。 冇錯，咁所以咧，其實喺香港咧，而家已經超過200几款嘅電動車。 哇，有咁多噶啦！ 可以有噶啦，已經有200款多啲咁多啦。 哦，係 係啦，係啦， 係。 咁咧，大概咧，嗱，對唔住，有200几个電動車嘅型號。 型號係啊。 嘅型號，咁因為點解咧？有某啲 model 咧，佢有一啲 deluxe 啊，有啲普通版啊，有啲平民版啊， 副計又一樣嘅， 又唔同嘅， 副計一樣啊，電池唔同，有呢個有天窗嘅咁樣。 冇錯冇錯，咁大概咧就100多款啦，即係可以揀啦嚇。咁而喂，記住喎，電單車都有超過40几款喎。電動、 哦、咦？喺街上面，我又好似比較上唔知係咪，因為我比較上接觸少接觸呢個電單車嘅範疇，我又唔係好覺有成日有電嘅電單車，同埋電嘅嗰啲，譬如輕型貨車嗰啲多唔多啊？ 啊，咁同埋電動嘅電單車咧，電動嘅我哋叫做單車啦嚇，即係呢個其實係好方便嘅，因為佢可以有啲叫抽插式嘅， 係 因為咧。佢唔需要係喺度即係有個插電站，佢甚至有啲好新款咧，就掹嚿電出嚟， 係 擺喺屋企插， 哇！ 插完之後就插翻落去，係咪好方便咧？ 屋企插就黃道喎 ，Ringo， 咁我夜晚瞓覺咪擺喺度插住啲電話咁啫嘛，跟住第二日攞翻落去擺翻入去。 係嗱，其實係喺外國就好流行噶啦，已經咁香港咧而家有幾款咧就開始有呢啲叫抽插式嘅電動嘅。電單車啦，咁當然咧，我哋正話講嗰啲款式咧，仲會包括一啲公共用嘅運輸啊、巴士啊、電嘅 van 仔啊等等啦。咁所以正話咦，邊有咁多啊？咁其實我係包埋呢啲咁嘅型號。 其實咧 ，Ringo 貨車多唔多用電嘅咧？就算外國嚟。 暫時咧就重型車係少嘅， 係啊， 因為咧電動車咧就佢嘅起步快，但佢扭力咧。始終咧就唔大啊，咁、如果包括巴士或者一啲重型嘅商用車咧，其實佢唔需要快，但係佢需要個扭力大，咁呢一個咧就啱啱而家電動車咧係俾唔到佢嘅，咁就所以私家車就冇問題喎、重型車咧都係仲係有待咧，即係話除咗係嗰個扭力要大，佢就要好大嚿電池喎、咁嚟計嘅話，換個説話講咧就唔合經濟原則，咁所以商用車咧。個流行程度就冇咁大，咁、都要可能咧係遲一兩年咧，等啲電池嗰個研發唔好咁大，但係又多啲輸出，咁樣咧商用車嗰個普及咧就可以可以普及一啲咯。 係呢、這個就等緊呢個科技嘅進步啦。 冇錯，好啦，咁嗱，最後提一提翻咧，大家知道咩電動車？電動車咁、電動車咧，即係有 Model 啦，我哋稱之為電動車啦。 係啊， 咁有而家我哋香港大多數啲叫做純電動車， 係 即係純電動車咧，只係靠電 電池 嚇，咁、可以行嘅。咁、佢當然啦，而家嚟嘅一般咧就係300至500公里啦。咁、呢個續航力啦，嗱、仲有一樣嘢喎，都係電動嘅，就係、Hybrid 係 混能嘅電動車，但係記住。混能嘅電動車即係用油，但係佢唔能夠充電嘅喎，佢、嘅車本身唔能夠充電，所以我哋稱之為混能車。混能車，咁佢係靠咧引擎自己咧砸車嘅時間咧回收啲電力，咁呢個其實係最好嘅。不過當然啦，俾人否決咗啦。咁咧嗰啲咧為之叫做 hybrid 其實好慳油嘅嚇，亦都唔需要驚冇電嘅。咁、另外咧有啲咧就叫抽插式啦，即係話。可以插電又可以呢就加油。咁呢一啲呢我哋呢就稱之為呢叫 plug-in hybrid。即係呢可以充電、又可以加油。 咁我點樣去 你正話講嗰啲差不多，不過人哋嘅車靚好多。 咁我點樣選擇幾時係插電幾時入油㗎嘛，如果你話嗰啲抽插。 咁當然啦。咁即係話呢如果個路上高呢冇充電站呢、你就要去油站呢就加油。當加滿油呢咁就一路就行油咯。當你有充電咧，你就可以再充電。呢一啲咧就叫 plug-in hybrid， 即係佢兩樣都得嘅。 咁佢係個電腦會自己選擇佢用邊個，定還是係個司機可以選擇？ 係都係嘅，會嘅。好啦，咁最後一隻咧就而家咧就係好新同埋研發緊嘅。咁咧就叫燃料電池充電。我哋叫 fuel cell， 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咧，例如咧最普及咧就係氫氣啦。用氫嘅燃料。佢自己做發電， 呢、這個都有好似公共汽車想用呢個氫氣、我記得係。 係啊，因為始終咧，我哋講咧燃油車以前咧個動力就好大嘅。咁所以純電咧，我哋話講咗咧，個摩打始終係好細，個電要好大個，佢先至有力。咁所以咧，而家咧，你正話講嘅重型車咧，就開始咧就係用燃料嘅電池嘅電動車，即係話佢都係用電，不過咧佢就加氫氣咧作為咧。佢個發電引擎，佢要用咧用氫氣，因為大家都明白啦。 係啊， 其實空氣都氫氣好環保嘅， 係 都好環保。 係啊，咁啊，所以咧即係睇下嗰個汽車類別啊嚇，咁啊嚟緊會唔會有更加多咧係普及？最緊要就係講緊呢個字啊，普及啊，咁啊可以令到我哋嗰個環境差好遠。我有陣時都會想，譬如隔離嘅深圳嘅去睇一睇啦。咁啊，真係同以前十幾年前咧，成街都係嗰啲燃油車嘅情況好不一樣。你淨係喺條街嗰度呼吸嘅空氣，你發覺啲空氣咧真係不一樣啊，因為佢真係清新嘅。老實講，因為真係馬路上邊咧都唔會有好多嘅廢氣啦。而家 講多少少秘密，好快脆啊！ 好啊好啊， 點解大家揸電動車咧？因為電動車咧。其实个保养好简单，咁即系话换个说话讲，如果一架纯电嘅电动车咧、比响我哋传统嘅燃油车咧、其实悭咗1/3嘅维修嘅费用。 哦，系、啊，但系嗰个费用唔系话我虽然佢可能悭咗燃料，譬如油缸度未有油缸，但系佢维修嗰个价格会唔会都好高昂噶？ 嗱，佢最主要你讲整车， 系啊，如果整车嘅话。 整車暫時一定係翻代理先啦， 係啊， 佢有保用嘅。咁、其實最主要電動車咧，點解會咁慳咧？第一咧，因為佢啊冇咗呢一個傳統嘅引擎啦，佢唔需要換火嘴啊、油格啊。咁電動車咧就係、個電池，就係、個摩打嘅啫。咁基本上咧，所有嗰啲常規嘅保養咧、其實佢最主要係電嘅啫、或者係電線， 電線 有冇老化嘅啫。咁、換個説話講咧，佢一般。加響一般我哋燃油車嘅維修，譬如5000公里、6000公里翻去換油， 係啊， 電動車就冇噶啦。 哦， 電動車咧，你係2000至3000先翻去做一個叫安全性檢查。 係， 咁換個説話講咧，電動車係無疑咧就慳咗，除咗燃油之外咧，嗰、個維修費用咧。是应该都是悭到的。 哦，咁啊，即係大家可以諗一諗啦。不过你话维修保养各样嘢呢仲有好多嘅。我哋遲啲又可以搵一集呢邀请阿 Ringo 同我哋讲过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晒 Ringo。拜、okay. 拜。 好，拜拜。 静观合适古籍，情深情伤累积熟悉，为爱静观学会保持。 名字是 Kelly 陈慧琳，有这首作品《谈情的家姐》。多谢你啊，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我哋是晨光第一线啊。转个头咧，嘉明啦、船仔啦、Vicky 啦，同埋阿奥咧，都会喺二台直播室同大家一起做节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而家由春井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财长耶伦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俄乌战事及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灾害，可能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风险。但总体嚟到讲，佢对美国经济保持乐观。耶伦认为，中国经济放缓可能对美国产生日出效应。但是对在亚洲的邻国影响最大。他又说美国经济处于正确轨道，继续由快速复苏向稳定增长过渡，但是必须对潜在挑战保持警惕，尤其是海外的挑战。他说总统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得成功，推动美国私人投资热潮，促进就业的历史性增长。虽然美国仍然存在经济衰退的风险，但是他相信美国经济增长依然健康，就业市场强劲。追袭日本的台风南恩凌晨在和歌山县登陆，日本气象厅预计南恩横过日本主岛后移出日本海，之后北上，星期四逼近北海道地区。受南恩带来的暴雨影响，和歌山县新宫市的红野村水位升至泛滥水位，当局指发生洪水的危险正在增加，呼吁民众要高度警惕。京都府宁波市据报有道路水浸，铁路公司表示受台风影响地区的车次将会暂停或者大幅减少，其中名古屋站和新大阪站之间的所有东海道新干线服务今日暂停，部分商业设施就暂停营业。 关西机场从当地清晨五点起限制所有客运航班降落，机场联络桥凌晨起已经关闭，前往机场的列车从首班车停驶。日本航空公司表示，今日将有240架航班取消，25,000旅客受到影响。荃湾港安医院一名31岁孕妇上个月5号在剖腹生产后出血过多，第二日死亡。卫生署确认，上个月6号收到一间私家医院情报有关医疗风险警示事件，院方已经向死因裁判官报告个案。卫生署话，在接到医院情报之后，已经即时展开调查，并且要求医院在4个礼拜之内提交调查报告。署方已经收到医院提交的调查报告，调查及跟进工作仍在进行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2-3日有骤雨及雷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咁现时各区隧道情况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咁仲有其他嘅封路安排，何文田石鼓街有工程，所有长度超过7米嘅车辆禁止驶入去石鼓街。咁另外，油麻地西贡街都有工程，介乎广东道至渡船街之间嘅一段临时改为单向西行往渡船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全港有近600,000人每日吸烟，烟害仍然影响我哋每一个人。唔想出街，成日都闻到二手烟味；唔想有糖果味同五颜六色包装嘅烟仔引你嘅仔女去试；想有啲方便又有效嘅戒烟方法帮屋企人戒烟。活力健康无烟香港控烟策略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喺9月30号或之前上 tobacco-free.gov.hk 提出意见啦。 二台话你知， 新仔你做嘢咁慢，啲花铁有排都钓唔完喎。 但 咩系啊？我哋做钓运嘅但求双收，就系准时收工同埋准时收人工啊！ 但系前辈，你就咁讲实就钓咧？似收买人命多啲喎、 啊！哇，唔好咁讲，条链咧有晒识别标记，写埋最多可以钓几多吨，喷埋金贵颜色码噶、啊，有咩问题啊？ 问题系你呢啲叫做做完而唔系做啱咧？你用之前有冇检查清楚条吊链系咪状态良好？有冇扭曲或者磨损？有冇核实过将检验证书系咪有效？有冇留意吊链之间嘅角度系咪细过90度？另外，啲花铁咁长，你有冇喺两边加翻尾绳制头制尾？仲有啊，吊运区有冇围封贴告示？避免工友错误进入啊！ 哦， 做啱之后仲要追求做好，起钓之前一定要做埋333试钓程序，即系离开负荷物3米，钓起负荷物离地300毫米，以及等3秒后确保负荷物稳固先开始钓运。我知道你想准时收工收钱，但是要注意三做，就是跨越做完，达到做啱，追求做好，个人安安全全先收到钱㗎嘛。 得啦，咁你可以放手未呀？你越讲越激动，捉到我膊头呢、好痛啊。 Sorry 啊。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利。 台话你知。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嘅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系夏冬嘅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嘅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九十五年， 联系 香港。 我是第三台的节目主持 Alison 侯家明，同香港电台的渊源真的好深远，由 Team Time 再去到首榜的节目 Chart Show。多谢香港电台给我咁多机会，可以陪住听众朋友一起成长。祝 RTHK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喂，7:38啊！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啊，嘉明。早晨，小明。小明系我哋监制。 小明晏啲会出现，小明李嘉仁医生系会出现嘅今日。系、 okay。 早晨 ，Vicky。早晨，船仔。 早晨。 我都想咧离远同阿小白咧打个招呼，因为虽然小白今日就唔喺直播室，我知道佢人在日本，但系都要留意翻日本嘅天气，我好担心你啊，小白。我知道你好想去大阪嗰个环球影城，但今日人哋休园啊。 休园。奇啊！ 系啊， 因为打风啊，啱啱就听到新闻嘅报道，就喺和歌山嗰度咧，个风就喺嗰度咧，徘徊徘徊咁样就比较难搞啲咯。 系啊，嗱，睇翻个天文台嗰边嘅预测咧，就话呢一个台风叫做兰恩，咁啊兰恩咧今朝早就会登陆日本同埋歌山县啦。咁睇翻和歌山县嗰一边咧，就话佢其实会穿过大阪咧，就行去北海道方向嘅。 哇，都几热噶。 咁所以咧，呢啲全部都系香港人中意去嘅日本地方啊嘛。据闻咧，今日至少有七班系去大阪嘅班机咧，系会取消或者有延误嘅。咁如果今日就系谂住去日本嘅话咧，留意翻嗰个嘅航班嘅状况。另外都有啲旅行团咧，系最少有两团系未能够成行噶吓。咁所以咧，最紧系睇翻你自己嗰个行程安排啦。同埋如果真系谂住原本今日去环球影城嘅话咧，要改一改期啦。今日人哋系休园噶吓。 系不过留喺香港都有好多嘢玩嘅。咁嚟紧咧，依家就倡议紧咧呢个香港市集。咁啊，成日都话香港需要有市集。因为过往的一些经验都挺好，包括呢青衣戏棚啦，包括不同的庙会啦，你都知道可能大埔区呢都有那些类似戏棚那些呢，给大家吃下不同香港的特色小食这样啦。咁亦都可以仿效周边地区，以至呢其实呢澳门呢都有夜市㗎喎。 是吗？ 是啊，珠海呢都有夜市㗎喎。是啊，譬如你去到东莞呢，东莞都有夜市㗎喎。咁我哋都应该增强我哋嘅竞争力咧，就将香港嘅美食咧集中喺一齐。 系讲起夜市咧，我以前去长洲，即系度假咁样啦。佢哋夜晚系有夜市噶， 有噶，系啊，喺码头旁边咯。 系啊， 即系码头一出，跟住有啲炸鱼蛋啊、滋养三宝啊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我特登过去食糖水咯。 系啊， 系几都几惬意，因为你行过去好舒服啦，然后又有海啦，闻住海风啦咁样。 咁啊，将好多香港唔同嘅本地嘅特色小食加入去，问下咁多位拍档， 系 有啲乜嘢一定要摆入去呢个夜市先系属于香港夜市咧？又系因为点解咧？我一定要讲咧，香港夜市咧，虽然我哋系一个国际嘅大都会，但如果你一太多咧，人哋嗰啲嘢咧。就冇咗嗰个特色啊，包括有立食寿司嘅话咧，就好似古怪怪。 点解嘅咧？ 同埋有嗰、那个嗰、那个咧， 全部都系珍珠奶茶咁，又变咗好似去台湾多啲。 有嗰个章鱼烧嗰个咧，虽然我由细食到大，我食到以为呢个系香港本身嘅食品嚟噶、哎，因为我细细个就 已经食啦， 有嗰粒嘢咧，跟住有嗰啲辣酱啊。 你睇小丸子以为系人哋日本人抄香港人噶嘛？ 系咯系咯，点不知原来唔系，跟住嗰个真系永垂不朽噶。咁多年，就算你话起起跌跌，有啲鱼蛋铺笃笃下鱼蛋都搞唔掂。 开心噶，但系 嗰、那个叫做章鱼烧咧，即系各区都有 嘅。系、嗯、啊，我好中意食噶，特登去搵 嘅。冇错， 所以有生意， 所以有生意。不过啊，我喺度谂香港市集究竟要集合啲咩元素咧？咁啊，你哋又觉得咧吓、 我觉得一定要有鸡蛋仔。 鸡蛋仔 哦，系啊， 就算夜晚都会想食鸡蛋仔。 系、啊，有阵时都会，同埋格仔饼我都好中意食噶。另外我就觉得炸猪大肠。嗱、 哦， 虽然唔好话健唔健康啊吓，撇除健唔健康，你去到夜市，梗系想开心食开心嘢噶啦，系咪？炸猪大肠唔系度度都有噶，同埋咧外国人唔系好食内脏噶嘛，其实就系嚟香港嘅市集就可以知道香港嘅市集呢啲正嘢啊，要介绍俾佢哋食。咁样咧，落埋甜酱啊、芥辣嗰啲。 之前我哋一般去到上海嘅时候，去到上海嘅夜市，都未必个个敢食蝎子啦。 系啊，啱啊， 系 啊，有好多唔同嘅嘢啊，包括钵仔糕啦，或者嗰啲白糖糕啦，或者嗰啲叫做糖葱饼啊，葱糖饼。 咦，怀旧小食多喎。 系啊，可以系咁嘅，唔系新潮啲都得嘅，加入啲香港元素。不过调翻转头就系，你话饮品方面会唔会系属于香港港式嘅凉茶或者港式嘅奶茶，一定要系？当中 要啊， 系啊，凉茶咧，我估计wow 到啲外国人噶， 其实凉茶系 OK 嘅，真系、啊，因为尤其是系你讲到嗰个文化啊嘛，又或者我谂下咧，煲汤又得唔得咧？ 可能得、啊， 可以 猪脚汤、猪脚汤咁样。 我都见过喺譬如话上环咧，有啲细细间专系俾啲楼上写字楼办公嘅靓女靓仔咧，就系喺 lunch time 嘅时候咧，食完个饭啊，想饮翻碗家乡靓汤，咁点算咧？好细间铺嘅咋，细过珍珠奶茶铺嘅，咁但系咧佢就每日有新鲜供应。嘅靓汤系老火汤添嘅，如果摆去夜市度都可以好欢迎。 20蚊一杯饮唔饮？ 唔得， 系啊，钱钱冇谂住先，嗱钱咧就同啲铺租去挂钩嘅。我相信咧，如果政府咧免租一年嘅话咧， 哇， 咁咧你就应该唔会 mark up 得好夸张嘅。 好愿意去试玩。 系啊，首先你呢个都系啦，内地地摊经济都系啦，你做咗个内循环先，跟住香港就好多人打卡啊、IG 啊，咁啲外国人其实都会睇到你、啊，香港啲人都去呢个地方，等我下次嚟就去呢个地方先，睇下个打法系点样咯，即系做咗内销先。再傾銷其他地方又得，但如果你想wow 到一眾小紅書嘅民眾啊、或者外國乜乜 advisor 嘅民眾咧，咁咧你就麻煩咧傾向啲外國人嘅口味啦。咁、你就可能我哋啲香港情懷嘢咧就要擺後少少啦。 但係我又覺得外國人嚟到打卡都會想打翻啲係本地特色嘅東西嘅， 係咪啊？ 譬如話你整件龍酥糖咁樣，佢真係喺外國唐人街都未必揾得到噶嘛。 咁啊係， 可能嗰個叔叔仲要自己喺度拉下拉下啲龍酥。 系成个表演嚟噶嘛， 真系少咗好多。我之前有喺旺角，好似有个婆婆系净系专整龙酥，喺个楼梯边噶嘛。我特登去买，佢话我最后一日啦。 哎呀， 我话我第一次买你最后一日咁样。 因为可能婆婆有退休咧，同埋与此同时，香港啲小贩牌照咧就冇得永续嘅，同埋即系越发越少啦。咁睇下呢一个叫香港市集有冇机会活化翻成个叫做香港美食嘅生态啦，用呢、這个美食地图咧去形容就好啦。嗱、又问一样嘢，入边就好多呢啲又蛋挞啊，又鸡蛋仔啊，喺边度开好咧？即系个市集个定位喺边？太偏远咧啊！我哋又觉得周居劳顿去唔到、啊，但系咧如果太系维远嘅话咧，你又会觉得啊，好似年宵咁啫噃。咁、个定点。个定位个或者个地点都真系要谂下喎，系嘛？ 嗱，我近排咧就有幸啦去嗰啲唔同嘅户外地方参加嗰啲唔同嘅演出啊或者活动咁样样啦。其实咧，当呢一啲舞台拆走之后咧，呢一带嘅地方又交通方便，同埋亦都真系几空旷嘅，都可以真系试谂下。譬如话湾仔海滨咧，唔使去到中环海滨啦咁旺，中环海滨都系长期有唔同嘅活动啦，大型嘅 show 喺嗰度搞啦。行远少少，去到接近湾仔码头嗰边，其实有一大笪嘅空地咧，喺经历过呢一次嘅 Harbour Chill 之后啦。 大家都会认识到呢一块嘅空地。原来除咗有大家都可能近排或者系近年都见过有带啲小朋友去嗰啲嘅户外游乐场之外，原来都仲有地方咧系可以俾大家有个公共空间去欣赏。 湾仔码头我已经谂到食噶啦，所以你呢个提议非常之好， 又或者 非常之好啦， 又或者去西九又得唔得咧？ 得， 系咪西九都系一大片嘅草地嚟噶嘛？夜晚嘅时候，大家可能都系睇完演唱会啊，或者睇完一啲嘅演出，甚至乎展馆都可能开到好夜噶嘛。食埋个晚饭，可唔可以又行多转夜宵咧？ 好、啊，等我哋同旅发局嘅同事大家一齐倾倾先，即系有得谂啊。同埋你可以加入唔同嘅元素喺当中咯。你睇到咧，其他地方嘅一啲夜市咧都有主题嘅咁样。咁香港嘅主题又系啲乜嘢咧？系咪街头小食咧，定还是系时令嘢咧？譬如嚟紧啦，我哋见到咧， 中秋 啲、明星都开始啊，阿王都开始攞住个双王出嚟啦。阿王都攞住 ，Kelly 仲未嘅，好似 唔系啊，好似今年变咗阿王啊。 原来系咁， 系啊，Kelly 望住演唱会啊， 佢出歌都好犀利。 系啊，阿王啊，阿王啊，睇完名跑之后咧、就开始搵翻啲月饼先啦。 刘心游会唔会出嚟留心下咧？ 咦、欸， 唔知、真系、 好似婚后之后又，哎呀，你唔好成日逼我讲啲娱乐圈嘢啦。哎，好啦，咁啊，讲翻呢个 食嘢， 系、有时令嘢，咁啊，哇，真系、中秋又买月饼、端午就整啲粽咁样。好似咧真系有个特色，你觉得咧呢个香港市集咧系咪应该一年到晚365日都应该系一个地方去设立咧？定、还是应该五六日先喺嗰度去摆档咁样？叫做去进行呢一件事咧？你觉得？ 我觉得咧，其实五六日系会好啲嘅、因为咧你有个时间限制嘅时候咧，人嚟噶嘛，有阵时佢喺度咯，听日算咯咁样。但系如果你有少少嘅规范咗佢咧，你就觉得啊，五六日啦，系啦系啦，我哋要去啦咁样咯。 系啊，我觉得咁样都好啲咯， 可以俾大家休息一下。 系啊，做咩？你谂住日日都去，日日都去蒸转？ 大家就会啊。涨咗个码噶啦嘛，如果日日都去。 我突然间喺度谂咧，其实香港咧真系太多嘢食啦，可能咧一个夜市都搞唔掂，应该要搞两三个嘅，因为咧牛杂都冇加入去啦。 系 系、 牛杂呢个咁经典嘅嘢， 咖喱鱼蛋嗰啲都未。 系啦、其实咧朝头早咧讲呢啲题目咧，真系令到大家咧，我深信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依家已经喺度讲嘅。大佬，我而家赶住翻工，仲系食紧个餐蛋字咯。你而家入。又同我讲牛杂啊， 好啊， 我好好噶啦，我冇形 容食咯， 系啊，我冇形容到牛杂嘅好食啦。如果好食嘅牛杂系点样咧？首先咧，要有个叔叔咧攞嗰啲剪刀咧，剁剁剁剁剁咁样，有啲当当声嘅。跟住咧，你中意食牛肺多啲，你又叫佢剪多啲牛肺；你中意食牛膀多啲啊，剪多啲牛膀。 可唔可以多汁啊，叔叔？ 可以啊，你知唔知鱼蛋都分好多种噶？嗰阵时街头嘅鱼蛋一种叫潮州鱼蛋，咁潮州鱼蛋咧就白色一粒嘅，你离远咧就闻到。好臭噶啦！佢咧系闻落去咧，煮嘅时候系好臭噶， 系臭豆腐嗰啲臭啊！ 系啊，但系食落去咧系好好食噶，因为咧佢嗰啲油咧系黑色嘅油嚟噶，唔知点解。跟住咧佢食咩咧？佢食嗰啲潮州辣酱啊！呢一件事系疯狂噶，我想讲，但系香港咧真系买少见少啦，呢种咧潮式嘅鱼蛋。 嗱，我啱啱喺度谂咧，所有都系饮饮食食系咪？嗱、夜市入边都要有啲小玩意俾大家玩噶嘛，其实咁样先大家开心 啦。射枪啊，抌刀啊，射篮球啊，呢个射篮球、 我突然之间谂到一个嗱，其实最代表到香港有啲乜嘢咧，就系一粒粒细细只嗰啲麻雀，唔系要你打，但系外国人其实都唔常打噶嘛，佢哋都会想学噶嘛，有阵时 甩牌， 系啦，试下甩下牌啊，或者系嗰啲四只你要抽中四只，有冇抽中四只有奖？ 系。 三隻白板 玩配對嗰啲， 系啦，咁我覺得呢啲幾有趣喎、即係外國人可能就會、可以咁樣又摸一下啲麻雀啦， 係 咪？ 其實我哋可以搞夜市啦，咁樣 我哋可以搞夜市， 四個一個人搞一拍。 我建議我哋可以入去政府部門嗰度，係啦，咁啊幫佢咧集思廣益，搞好嘅夜市佢， 又好 喎，係啊，到時開心香港咪可以再開心啲啦啊！ Mona Lisa, love is when you try to place it out your mind, but you can't turn the radio down, and you can't think of anyone else. And love is when you try to make it out alive, but you can't turn the radio down, and you can't think of anyone else. Look, I can see your face in the Parisian paintings.The Mona Lisa, I can hear your voice in the streets and the TV stations. And the police, I can feel a street. strains on my wrist, I don't need these bracelets. Of all the things that she keeps in cages, I'm her least disfavorite, And she said, I was about to give you all of me on all the weekends, and all I wanted was apologies and all of your bed, Over my heels, falling on my head, but all of my fears were already dead. And if I could rewind it for you, if you could remind me of what I felt before I felt for your idea of love. Love is when you try to place it out your mind, but you can't turn the radio down, and you can't think of anyone else. And love is when you try to make it out alive, but you can't turn the radio down, and you can't think of anyone else. Mona Lisa, yeah. Mona Lisa, hey. Mona Lisa. You like your space and distance, yeah. You don't take admissions. They told you not to date musicians, yeah, but can't make you listen. Stick to the ones who let you make all the decisions and look the other way. And you already know what your mother say, and you already know I'm a number away. I was about to give you all of me on all the weekends, and all I wanted was apologies and all of your bed, over my heels, falling on my head, but all of my fears were already dead. And if I could rewind it for you, if you could remind me of what I felt before I felt for your idea of love, love is when you try to place it out your mind, but you can't turn the radio down, and you can't think of anyone else. And love is when you try to make it out alive, but you can't turn the radio down, and you can't think of anyone else. Mona Lisa. Dominic Fike 最新作品叫做 Mona Lisa。 晨光第一线 Vicky 成日都听到人哋讲嘅就系话活到老学到老噶嘛，系咪？嗱，如果俾你哋而家想去学一样嘢或者进修一样嘢，你哋会想读啲乜嘢或者学啲乜嘢咧？ 哇！ 太多啦， 太多啦！我想学翻个车啊， 考车系嘛？ 因为咧，其实我之前已经 fail 咗三次， 系咩？真系噶？ 系啊，我考咗三次， 你又唔似啊？ 系咯， 我系似嘅，其实我系机器嘅白痴嚟。 我见你 on panel 都几好啊，啲手脚都几快速啊， 系 啊，系啊，点解搞有咩棘住啊？ 有唔同嘅，我永远都系炒路市嘅。 哦，炒路市， 即系一揸架车出去我就炒噶啦。 系咩？真系咁？ 又炒上博啊，又唔知点样啊，猜错先啦。 唔紧要，阿妹，咁你学多阵先，学多阵先。好，咁啊，努力系啦，努力，你应该学习下嘅。嘉明仲有咩要学啊？ 其实我都要考翻个牌， 你又要 考咩牌咧？ 车牌又话系咪？ 我就 OK 嘅，我当时个车牌咧都系一的个 OK 嘅，不过实在摆低咗太耐啦，我都真系呢个十年嘅车牌我都。摆低咗十三年，我真系过咗三年嗰个宽限期咧，我冇得再去斋足啦。 所以你要， 所以我系要再考过嘅。其实都系需要嘅，因为而家摆翻喺架车度咧，我应该系唔识揸。 咁有规划嘅你，好少会喺呢啲位嗰度甩 失策， 因为实在香港太方便啊嘛。 咁系， 我住嘅地方又真系四通八达咁样样，所以又未至于系需要成日都要揸车。 考咯，系依家咧好多考牌嘅女师傅噶，即系好多朋友都话：，哎，啲男师傅好恶咁样咧。好多朋友咁讲。咁、但系依家有啲女师傅好似温软啲噶， 系咪啊？ 系啊，同你哋可以沟通得到咯。 同埋啲玻璃心嘅考生就会容易啲接受啲。 系啊，我都觉得系嘅。同埋不过我都听过一啲资深嘅教车师傅讲咧，佢哋教人咧系要恶嘅，因为咧车咧唔可以乱嚟嘅， 系嘅， 因为会出事嘅， 都系嘅，系生命安全嚟嘅。 等于你教游水嗰啲教练咧，头嗰两堂一定要好恶噶，你唔可以即系掉以轻心。你游水又是你会出事的嘢嚟噶，咁所以我都好明白嘅。有啲嘢恶咧系啱嘅， 系 啊，我系老派人嚟啊， 专注啲咯，咁就 恶系好嘅。 知道个好师傅 系啦， 可能学下第四语言咯。 系啊， 对于我嚟讲，都始终 未算是真正学过啊。例如啲西班牙话啊，我成日觉得哇好有热情啊，西班牙嘅语言咁样样。 Como está? Hola, como está? Bienvenidos 咁样系咪啊？咁叻嘅，点解你哋？我真系 我最多都系 Ola 嘅 咋， 我都系少少嘅咋，都系啲朋友度学翻嚟。 OK OK， 我好想学，之前有讲过嘅，想学打高尔夫球嘛。系啊，因为觉得打高尔夫球好似几有趣啊，同埋咧觉得。隨年漸長咧，自己著呢個 polo 衫多咗咧，係啦，跟住覺得可以打一打佢啊，係啊，覺得係咁啫。做咩啊？有嘢想介紹我哋學啊？ 係啦，就係睇下你哋今日咧想喜歡想去學習嘅嘢，究竟喺持續進修基金入面有冇啲課程可以學？嗱，啱啱咧你哋話學車啊，係咪有學車嘅？然後咧，大家所以啊。嘉明咧系可以尝试下喺持续进修基金嗰度咧，去学翻个车啦。 我唔会用我有两万蚊喺持续进修基金。 我想话而家唔止两万啊，佢进阶度系二万五啦。咁但系咧佢有分阶段嘅，佢系首先系有一万噶嘛，你就要去用咗个一万先。 系 用咗个一万之后咧，先至可以咧再去攞翻最后嗰万五蚊，系啦。咁究竟其实系点样做嘅咧？同埋我想话，而家其实多咗好多唔同嘅课程。我前几年咧去读呢、這、一个宠物美容课程嘅时候咧，我睇过，其实冇啊，但系而家已经有啦。佢、多咗好多唔同类型嘅即系睇住我哋年青人喜欢啲乜嘢，佢咧就加咗一啲唔同嘅课程，好似有啲乜嘢咧，咖啡班啦、美甲班啦、之前真系冇美甲班嘅，但系越嚟越多。女士喜欢修甲，咁所以佢有一个美甲嘅专业证书，咁其实咧嚟紧九月就开始噶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而家就去报名啦，如果想去报嘅话，甚至咧系有瑜伽导师班啦、网页制作班啦，仲有、股票呢、一个投资证书都有得学喎， 有呢个股票投资证啊， 系啦。系啦，然后仲有啲系树木管理啊、保安等等呢啲嘅课程啦。咁我啱啱咧都有讲到啊，其实咧佢咧个限额上面咧，佢有分两期嘅，就系、一万同埋万五蚊啊嘛。咁其实系点样用咧？佢唔系一次过你话啊呢、这个课程，譬如假设万八蚊，唔系咧喺二万五就咁直接扣万八蚊嘅。咁究竟其实系要点样咧？都有少少咧嘅限制嘅。佢话咧，首先出席率要达到70%以上啦，同埋你咧要获得一个合格嘅成绩。 系。 咁究竟点样用嘅呢？你上网都可以了解多啲嘅，包括就系原有咧嗰万五蚊嘅资助咧，其实咧只系可以减得到80%嘅啫。即系你都要俾20%嘅学费嘅，系啦。然后如果你话假设我个课程系万八蚊嘅，咁我哋嘅资助系可以有二万五啊嘛。咁首先如果你系从来冇申请过咧，你就可以系申请呢个一万啦。咁所以咧，你首先就系会俾咗呢一个一万。一万蚊入面嘅八千蚊， 即系你要俾咗先啦，先可以回笼啦。 你自己会俾余额嘅二千蚊啦，咁你剩低嗰八千蚊咧就可以喺万五蚊嗰度扣。 哦， 系啦，咁所以其实最后咧，你系只系需要咧俾呢一个4700蚊，系咪啊？系4700蚊，咁跟住咧个基金嗰度咧就可以俾到11700蚊咁样咯。 系 系啦， 哇，好多数字啊，佢 知道咗， 好 想 我计数啊， 精准啊， 唔乱，其实唔乱嘅。你上翻去持续进修基金个网站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噶。同埋咧，呢啲教育机构咧都好醒目嘅，佢会教你你报完班之后你点样可以 cam 得到啊？点样可以 活用呢一个嘅资助？ 系啦，最紧要就系如果有自己有兴趣嘅课程，可以报一报啊。 雨带感觉离难清晨。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咧，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今日啊，阿澳就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咧跟住大市啦。琴日港股咧真系麻麻地啊吓，港股要急跌咧301点咧，已经跌少咗噶啦。咁啊，中午嘅时候咧跌400几点咧，都几跌嘅幅度咧都几全面啊吓。基本上咧，蓝筹股入边咧跌咗80%股份啊，都难搞啲啦。点解咧？叫做里里外外都受到一啲负面因素夹击啦，包括咧呢一个内房啦，嗰个债务违约咧继续啊咁样爆煲落去啦，咁啊，车股咧亦都麻麻地，之前行得几好嘅，即系叫做因为Tesla 咧带头减价啦，咁啊一众嘅电能车股咧都碌咗落嚟，咁啊真系暂时真系争少少。好啦 ，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咧，因为琴日恒指咧就失守咗19000点嘅关口嘅，收报咧18773点啦，又系啦，跌市啊走嚟大成交过千亿嘅成交，咁啊 ，Kenny 后市点样去分析好啊？ 是啊，頭先你講得啱啊，即係港股方面咧，就明顯嗰個係氣氛上面咧就弱咗啦。咁啊，因為嗰啲負面因素方面咧，就似乎又再多下。咁尤其是我覺得最緊要關注就係內房嗰個問題嘅發酵咯。因為睇翻嗰個碧桂園咧，大家都知道啦，之前咧都係一個屬於算係比較優質嘅民企啦。咁同埋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其實就舊年咧就有幾間內房方面咧就係話可以。即係中央容許佢哋可以就做借貸啊，再集資啊嘛。咁其中一間就係呢個碧桂園啦。咁但係就而家碧桂園方面咧，都出現一個係債務上面嘅違約嘅危機喺度啦。咁都睇到其實嗰個問題都嚴重性咧，都係大嘅。咁碧桂園本身其實已經係財務上面唔算太差，同埋亦都係融資手段係比較多噶啦嘛。但係都出現呢一個問題嘅話咧，咁即係反映翻成個內房行業咧。都面對緊一個幾大嘅危機上面嘅問題出現緊嘅，咁就我諗就依個咧就係唔單止係內房行業本身嗰、那個即係影響，因為內房係影響住咩？影響住依個係金融啦，包括依個銀行啦，咁啊另外都係保險公司啦，咁尤其是嗰啲銀行上面嘅話咧，其實就除咗表內嘅嘢睇到之外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嘅。表外嘅問題嘅話咧，我哋都未睇到嘅，包括啲係即係理財產品咯。另外，其實琴日都仲有一個係消息，就係中融嗰度啦，中融嗰個係信託方面咧，亦都有違約嘅問題喺度咯。咁所以你見到呢年咁講嘅。 咁我睇到中融信托咧就全停兑现咧3500亿啦，咁啊入边都真系有好多千丝万缕嘅关系啊，就比较难搞少少啦。不过咧啊，琴日咧北水咧都成为聪明钱 smart money， 逆市咧买又系啦，即系买我哋嘅指数基金啦，咁啊盈富基金啦，讲紧咧就吸咗88亿，咁都其实都几庞大啦。咁系咪今个礼拜因为适逢都系业绩期啦？重磅股好多只，譬如 JD 啦，即京东啦、腾讯啦，以至港交所啦、中海油啊等等都会出业绩啦。系咪有机会寄望做好少少咧？其实油价唔差噶，可能中海油又可以带住港股行一转，腾讯又有冇机会好似阿里巴巴咁样出份靓仔嘅业绩咧？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分析啦，唔该。 嗱，油股嗰啲可能会比较好啲，因为始终都系受惠翻油价都升咗唔少上嚟啦。咁同埋佢哋比較簡單啲，你佢唔絕對唔會有債務問題啦，同埋都係 cash flow 上面嚟講，屬於算係比較係強嘅。咁另外譬如油股啊、電信類股份呢啲嘅話咧，都係不斷會增加嗰個派息比率噶嘛，那個 payout ratio 都會上升噶嘛。咁自然就喺而家呢個風高浪急嘅環境之下咧，就係成為呢個資金嘅即係避難所啦。同埋我覺得恆生指數方面咧，就雖然琴日表現都係比較弱啲。我估但係都未必會跌穿咧近排個 range 嘅，近排個 range 都係18000到係20500啊嘛，咁之前咧就係20500破唔到之後嘅話咧，就落翻而家叫 range 底啦。咁但係我覺得就雖然氣氛都一般啦嚇，成交又都麻麻地， 但系亦都不至于要跌穿个 range 出底嘅。 嗯，咁啊，恒指嘅走向就系咁样啦。咁睇下啲大科技嘅表现系点啦。记得咧，上个礼拜咧同 Kenny 倾偈嘅时候咧，就聚焦咧分析下只阿里巴巴啦，即前去睇啦。咁啊，业绩果然系对板啦。不过咧，真系有冲高嘅，而且市场分都做得好。不过又系啦，即系见到嗰样嘢就系、是、阿、啊、业绩好好啦。咁啊，散户啊或者机构投资者咧都获利、哦，首先获利先、哦，钱就袋咗喺口袋先、哦。咁你觉得嚟紧啲科技出业绩会唔会有机会业绩都做得好噶？不过冲高之后咧都有少少咧 take profit 嘅一个情况出现咗咧。 我觉得都会系咁，因为点解咧？其实你睇翻我哋成日都讲而家即系不遂啊，好明显啊，我哋就而家好明显缺乏咗一啲系即系比较长线啲嘅系欧美资金啦，尤其是一啲系美资嗰啲pension fund 啊，或者啲系保险嘅资金就真系唔见晒咁滞啦。咁啊，变咗都系靠一啲北水啦。但系北水方面咧，都系一啲醒目钱嚟噶嘛。咁啊，通常就系你见佢弹出一弹入嘅，有盈利啊，或者系即系趁好消息，可能就会沽货啦。咁就呢啲平台嘅经济类股份方面啦，科技股咧个业绩转翻好嘅，咁其实当然系好消息啦。但系可能已经喺个股价之前系反映咗好多，调翻转咧，当佢公布咗之后咧，其实嗰、那个资金可能就会找啲获利嘅机会都唔出奇，我觉得呢个情况会系维持咯。咁、阿里巴巴其实就当然OK 嘅，咁唯一你要挑剔就系嗰个咩咯，云业务嘅增长咧就冇预期咁增长咁快嘅，咁其他各泛业务嘅话咧都翻翻系正轨嘅，但系都系嗰句啦，其实我哋从来都唔系担心阿里巴巴或者唔系担心腾讯嗰啲赚唔到钱嘅，最即系最紧要我哋就睇佢嗰个增长前景嘅啫，呢、這个咧就系比之前咧就一定系有改变噶啦。 嗯，咁啊，最后同 Kenny 关心埋个电能车板块啦。咁啊，睇到咧 Tesla 公布啊吓减价，咁啊、再平啲啦，咁样咁啊，令到咧一众嘅车股咧都要急跌啊。琴日啊，即系内地嘅汽车龙头咧，即系比亚迪咧，琴日早市啊最多跌9% 嘅，咁啊落翻230几蚊嗰啲位啦。咁啊，全日其实都要跌超过5% 啊，要跌6.2% 啊。咁当然啦，即系龙头唔得，其他都难啲叫做有升势啦，咁不过嚟紧电能车成个板块嘅局面有冇机会掀起呢个减价战咧 ？Kenny， 你觉得？ 其实就Tesla 就咩啦，即系永远都系顶嘅领导个市场嘅方向啦。因为你第一个减价嘅，咁就有作用啦，因为你带嚟一个震撼，可能推动得到发销售。你跟住再減嗰啲就好被動啦，咁啊可能減完之後又犧牲個 profit margin， 但又換嚟咧就未必個銷售係咁好咯。咁所以你見到次次都係 Tesla 就大頭減價先嘅。咁當然呢個係一個要關注嘅，因為其實我哋成日睇嗰啲電動車方面咧，我哋不嬲都係過往睇佢嘅銷售啊嘛。但係銷售完咗之後咧，其實我哋下一步就要睇究竟賺唔賺到錢先，有冇利潤先。唔係淨係買得個量多就得㗎啦嘛，咁事實上你睇到咧，其實內地啲電動車咧嗰、那個係profit margin 咧嗰、那個波，即係嗰個變動，即係嗰個唔同之處咧都幾大嘅。譬如你睇翻好似理想咁樣，點解我哋成日都推介理想？因為佢個 GP 有成20%以上嘛，但你睇翻小鵬嗰啲得几%嘅啫，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大家都係電動車，但係賺唔賺到錢嘅話咧，就其實真係唔同啦。所以我自己覺得就。系真系需要留意个 GP 咯。 咁投资者又可以喺呢方面多做功课啦。有阵时微观啲咧，落下去啲车展嗰度咧，即系坐上个位嗰度先，试下舒唔舒服先。系啊，你感受下先啦。咁有阵时我哋都微观啲、贴地啲咧，你先知道个车企本身系做啲乜嘢，个技术含量有几高嘅咁样。大家又可以多啲去留意，多啲去睇下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个股啦，同埋大市嘅走向嘅，唔该晒 Kenny， 咁我哋听日再倾咯，拜拜。 震撼对白斜摸一个你，这样透视我心扉。是有伤痛灵魂，但却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深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 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压碎，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爱那不深奥，对准场地都共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句变数，见不安作祟，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又喝醉，才漫天一句，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上帝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对变数，抽根烟可否有帮助，抽出彼此的错过，抽到却是人生狠狠的一课，离上用为何爱你不到，明明一伸手可抱，不追求不知道，成熟到仍未安好，为何爱你不到，不想再为遗憾苦恼，换了身份才能拥抱，这晚夜只和你维持欠去 今日原先咧想讲教大家抢呢个日本嘅廉航机票嘅、 哦， 因为一年四日啦吓，咁咧呢个廉航嘅机票我快速讲少少咁多多啦，就系、是、咧其实佢就去程有400多元啦，回程都系400多元啦，咁最抵系咩咧？最抵咧就系、是、唔需要收燃油附加费嘅， 咁 所以咧张机票咧飞大阪真系1000元嘅啫， 哇， 系1000元一张咯，系啊。咁嗱，大家上网自己揾多少少资料啦。咁、一年四日好似计今日系最后一日啦。咁、你自己睇下点样去揿啊，点样抢得到啦。咁同埋咧， 抢到都下个礼拜先去下。 系啦系啦，同埋与此同时咧，要留意一样嘢就系唔好填错资料咯。有好多人咧入到嗰啲网站咧，因为等好耐先入到嘛。你入到之后咧，个人咧开始发毛啊，即系开始 攰咗啦， 紧张，唔系好紧张，喂入啦，譬如啦，入自己个名啦。跟住，譬如我姓蒙啦 ，MUNG 咁样啦，咁但系会打错咗一个字咧、 哎， 到时咧你个登机证可能唔同你个名咧。 同埋因为而家咧，手机有啲功能咧，就系、是、当你打咗啲字啦，譬如我个 wing 字 W I N G 啦，佢无啦会变咗帮我咧，好似好聪明咁样帮我变咗 W O N G 咯， 系啊， 变咗个王咯，咁所以你一定要睇清楚佢有冇帮你变字。 好多航空公司咧，因为你打错名而改名咧，系要额外收费嘅，咁、你可能咧就因快得慢，同埋因平得贵啦，咁呢个都系少少嘅订呢啲廉航机票嘅小贴士啦，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不过咧，即系最好嘅悭钱咧，就系唔好俾人罚钱，系咪啊，嘉明？ 系啊，唔好去旅行。 行， 系去旅行，你应该去嘅，你放暑假嘛， 我咪叫你去旅行咯， 系去旅行啦， 旅行系要去嘅，增长下见闻啦，即系。广修下其他不同的文化咧，系需要嘅。不过咧，寻日话说咧，我个大女咧，因为佢幼稚园仲未放暑假，佢寻日放学翻嚟话俾我知，妈妈，而家唔可以红灯嘅时候过马路啊！如果唔系咧，要俾2000蚊警察噶。咁 好得意啊！ 点解佢无端会听到呢、這个？因为睇到新闻、啊， 有新闻、 啊， 学校入边有睇新闻呢一个嘅课堂嘅， 好好啊， 系好好嘅、 啊， 系佢话俾我知，前嗰阵咧，日本嗰啲鱼唔食得啊，咁样，咁多啲话题咁样嘅。嗱，点解佢会咁样讲？就话说呢个连续两个星期的大執法呢寻日就正式开始咗啦。为期两个星期全港性大型的執法行动就是捉你哋有冇乱过马路啊有冇干犯一啲严重嘅交通违例事项啊一经定罪嘅话罪额罚款呢就係2000蚊啦。咁好啦咁寻日呢都有唔少嘅记者朋友出去采访一下咦究竟捉得多唔多人呢或者捉系边一啲地区呢或者捉到嘅时候啲人有啲咩反应呢都几搞笑喎。据闻啊有啲人呢俾人捉咗之后就第一尴尬道歉啦，多数都系尴尬道歉噶啦，跟住就讲理由啦，理由包括啲咩咧？阿 Sir 我赶住翻工啊，或者阿 Sir 我赶住追好疏先至有一架嘅巴士啊，即系另外就阿 Sir 我啱啱先至买完餸，我见到对面有便利店，我去揞住买牛奶，所以先至冲噶咋。 呢个藉口都几 有啲迂回啊。 其实最直接真系话赶住翻工嘅，你都知道香港人几中意翻工噶。 系啊，即系咁中意翻工，同埋有啲人咧系会话阿 Sir 我肚痛啊， 肚痛， 肚痛得唔得咧？ 系啦， 梗唔得啦， 都系罚款嘅， 都系罚款嘅，不过咧，可以真系去完厕所之后先攞翻张告票噶。我估阿 Sir 会酌情处理，或者快啲 print 张告票俾你咯。 哦， 系啊，因为你真系如果真系急咧， 咁啊， 咁你都真系唔想噶嘛。 实在有生理需要，又应该会睇到 查。嗱，钱 系 照罚嘅，你屙都要屙嘅，系啊，正所谓 贵啦嗰一个。 咁冇计啊，即系你只能够讲，即系踏入农历七月咯。点都好啦，赖啲嘢啦，运气唔好，时运唔够高咁样咯，系啊。 咁同埋都见得到咧，有唔少嘅市民咧喺呢一个執法嘅過程入面咧，都即係當然咧會有唔同嘅原因啦。咁當然有啲長者就係真正原因嚟嘅，譬如話有啲長者就話：哎呀 Sir， 其實2000蚊真係好難支付得到，因為實在2000蚊唔係容易嘅，唔係一個平嘅數目，唔係少嘅數目。咁所以啲朋友就會覺得啊，其實警覺性都真係幾高，都真係可以做到呢一個阻嚇作用。 但都要噶，都要罰噶，係啊，你唔好以為求情就得噶啦，因為執法係執法啦，即係判罰係判罰啦。咁所以幾樣唔同嘅嘢嚟嘅。 知道嘅呢轮啲天气热咧，即系可能晒住啦，盏灯又好似咁耐都唔转绿啦，系有啲辛苦嘅。又或者真系可能好赶时间，系明白嘅。冇车过啦，唔好啦，都真系谂一谂，都有咁嘅劝喻嘅，就话咧，其实大家都可以善用行人四宝嘅，知唔知咩叫做行人四宝咧？ 唔知，知样三宝我就知。 系咪斑马线？ 咦，啱， 诶，真系噶， 其中一样， 再估啊，再估啊， 其中一宝就系斑马线啦，仲有咧， 红绿灯啊， 红绿灯过路灯啱嘅，都啱，咦，连中两 宝，好叻，好嘢， 继续咧，仲有两宝系咩咧？ 天桥，天桥， 天桥啱嘅， 咁 天桥就会有隧道啦，好犀利啊，100分啊，大家。就是呢个四宝啦，可以真係尽量善用佢哋啦，包括咗就係天桥啦、斑马线啦、隧道同埋过路灯啦。最紧要呢就係千祈唔好喺车同车之间走去嗰条罅嗰度过马路啦。仲有如果见到大型车辆嚟嘅时候呢，注意盲点啊。 嗯，真係马路如虎口啊，同埋呢有阵时你以为呢悭咗啲时间呢，但系咧付出嘅金钱咧， 系咯， 俾咗呢个叫做要俾法庭啊， 实在嘅2000蚊， 冇错啊，系啊，呢个要注意翻啊，大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水警即日起展开水上电单车试行计划，以两部新租用的水上电单车配合无人机进行救援，以提升救援效率。根据水警提供的数字，水警东分区去年接获76宗海上意外报案，有8人死亡。今年直至7月底，共接获65宗报案，8人死亡，当中5宗在游船河期间发生意外。水警东分区助理指挥官曾杰莹表示， 水上电单车的最高时速大约是每个钟头50海里，加上水上电单车没有螺旋桨配置，可以轻易进入浅水区、海滩或者挤涌的船只系泊区，亦都可以在泳客、独木舟及直立板附近移动。早前接连发生严重伤人案，警务处副处长袁旭健表示，警方除了尽量大力破案，亦都有加强巡逻，包括调拨水警到陆上，强调警方有能力及决心保障市民的生命和财产。袁旭健在2019年社会事件期间出任主管刑事的助理警务处长，调查严重违反公安条例的案件。他说经过努力让不法之徒绳之于法，香港回复平静，又说取证及检证工作艰难，余下案件复杂，警方仍在研究。俄罗斯有油站发生火警，最少25人死亡，包括3名儿童，另有66人受伤。事发在南部达吉斯坦地区首府马哈奇卡拉一条高速公路旁，一间汽车维修中心起火引发爆炸，波及附近一间油站。网上有片段显示一座单栋式建筑物被烧毁，有目击者形容事发地点有如战场。卫生官员说66名伤者中有10人伤势严重。消防说火场面积大约600平方米，用了3小时扑灭火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亦有1-2阵骤雨，随后2-3日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区大角咀塘尾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路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大角咀嘅塘尾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路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锦上路去锦田公路方向，近住上村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张屋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繁忙排到去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咧就车多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改革开放大潮中，喺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风吹半夏。 面对住被起诉的许半夏，他决定写小我顾大局。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你们没有一个人选择辞职离开，我真心感激你们。但是现在我要宣布一个痛苦的决定。 国剧830，风吹半夏， 同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八月二十九号，香港中央图书馆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要做得到就是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你欣赏哪一个啦，然后在他身上又可以有什么优点可以学习得到的呢，有没有哪个是你们的偶像或者学习的对象？我要想、 我要想下你们讲先，是啦。 我就即刻想起头先我哋咪后啱啱睇过嗰一啲嘅妈妈，我唔系一个对象，系几个嘅，甚至系几十个嘅对象嘅。因为咧最近即系始终屋企有小朋友准备上小学啦，咁开始加入啲唔同嘅关注组。其中揾到一个咧就系关于大家啲小息啊便当嘅关注组啦。原来有啲妈妈咧。當然可能有啲爸爸啦，但係我見到對面就係啲媽媽咧，真係整嘢食係奇手嚟噶，佢、可以整到成個飯盒咧係變一個樂小伙伴啊，或者整到成個飯盒係龍貓啊，但係靚嘅，或者整咗嗰啲 minions 啊咁樣，蘋果咧都要開花噶，咁、我就覺得 我都要開花。 家明自問咧，廚房唔係我嘅專屬地方，我只可以傾慕大家嘅才能，食大家品嚐嘅一啲。嘅機會就有，但係都可以向呢個目標嘗試一下邁進一下，所以我讚賞下各位廚神，真係好犀利啊！你哋 或者係一啲日本嘅主婦咯，因為日本嘅主婦其實都好喜歡咧，去整到小朋友嘅飯盒整到好精緻、好靚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 船仔咧，船仔有冇啲乜嘢人係你要去需要學習嘅咧？ 我第一下諗起嗰個咧係麥明詩啊。 哦， 嗱，我就當然啦，佢好有智慧啦，平時聽佢講嘢咧，嗰幾句咧覺得哇好有智慧，好聰明喎、但我反而想學係佢嗰個堅毅啊。之前佢有踩單車踩得好咯，好遠啦踩到。如果係我咧，我踩一公里已經走咗啦。 一公里已經攰啦。 我已經話唔使啦，不如我哋下次再踩啦。 其實咧都幾好玩噶，我覺得踩單車，因為自己咧都試過喺周邊地區成個島咁樣環住踩啦。我覺得咧個體驗咧好充實啦，係要好堅持啦，但係咧沿途嘅風光咧係好值得你一個腳踏咁去踩去完成咯。咁有啲朋友，譬如咧，唔好講周邊地區，佢踩川藏線咧，即係喺四川踩上去西藏咧，又係好靚。係 咯，但係川藏線好難踩喎，話 train 下咯，係啊，你得嘅。其實咧，船仔咩都好，佢最缺乏係運動呢個人，因為佢咧成日都話自己想唱歌噶嘛，咁咧你都要個心肺功能好啲先得噶嘛，係咪啊？你見啲女歌手成日都會練跑噶，佢哋用好多時間去跑步啊，做運動噶，知唔知啊？ 好， 你有冇見 Sammy 成日都要大汗搭細汗咁樣噶？係啊，你想成為？即是好的歌手你就要练习多点做运动，知不知道 都压 都压、啊、做运动的坚持是不是，因为都辛苦的嘛。啊啊、即除了啱啱欧又说、其实 Sammy 都是学习的对象、因为他无论是做运动又好、他的工作艺术路都好，其实他是不断寻求突破。即他经常都会分享啊，今次这只歌我创作出来是突破自己的什么呢，他有什么 message 想带出来呢、即其实又去翻啱啱今朝嘅题就系活到老学到老，我哋人唔会有停止嘅一日嘅，我哋系要不断跟住个社会进步啦，我哋要继续行落去，我哋都要不断吸收吸收，就好似将自己好似个海绵咁样，每日都要吸，每日都要吸，吸少少都好，即系唔同方向都系，无论系工作又好啦，或者自己喺情绪方面啊，或者唔同方面啦，其实都有进步嘅空间，你咁样咧先会更加去。 进步，个人咁样先至会积极咯，系咪啊？ 头先咧就讲咗好多运动项目啦，我就讲啲影视圈啦咁样。咁我就嗰啲四大天王点样劲啊，点样叻啊，嗰啲咁大家都在心中啦、啊。你见学友晕咗都要继续唱嘅，知道？即系呢啲就好专业咯，好敬业咯，系咪先？即系但系近排啦，我睇到一个访问啦，亦都喺电影圈入边咧，我觉得啊，都好值得去关心，同埋好值得去叫做觉得可以表扬嘅，就系咧邱礼涛导演啊，因为咧佢成个嚟紧暑假啦，佢依家已经有一部戏上紧噶啦，有部第三部曲嘅电影上紧啦，跟住今个礼拜咧有另一部电影都系佢自己嘅、哦，你谂下一个香港嘅导演可以自己打自己咧，喺暑假档期咧系唔容易噶，系唔容易噶，你唔好谂话啊，即系旧时我哋电影业最辉煌嘅时候，梗系咧有两部周星驰，其实周星驰都唔会自己打自己啦，你谂下要几多产同。埋即系投资者几信任你先可以不断有戏开啦。咁跟住咧就有做 Q&A 嘅时候，依家咪好兴借票嘅。最新一段咧借票就系、是、我、哦、可能有啲观众朋友都话：，哇，导演啊，如果有啲朋友觉得咧你呢一部咧拍得唔好咁点啊？咁咁下一部再拍好啲咯，咁样。喂、哦，其实咧，我觉得呢个真系一个创作人必须学习啊。你点能够一路喺个电影圈或者喺？任何嘅創意工業都係咁樣，你今次做得唔好，咁咪下次做好啲咯。咁、最怕就係你冇下次嘅機會啫。難得你仲有繼續不斷拍，有人再俾錢你投資，咁你咪下一步再做好啲咯。 係啊， 其實可以講到咁雲淡風輕咧，係證明導演嘅高度喺當中。所以當然啊，你有啲導演就係、是、哇，可能攞個咩殊榮，攞個咩獎，咁梗係有獎項可以肯定啦。但我真心覺得啊，其實邱禮濤導演都幾。个高度都几强劲，可以讲到呢个说话唔容易噶。 所以最近都见到有啲研究咧，就话原来我哋以前就话啊，完美主义者就一定会成功机会率高啲嘅，原来唔系。睇翻因为完美主义者，你力尊完美嗰种嘅心态咧，好多时候俾到更加额外嘅压力自己同埋身边人，反而咧都系劝喻咁多位嘅完美主义者接受下失败，然之后从中学习。 系咁啊，呢个时间咧就交俾咧嘉明啦，同埋咧小明医生。同我哋睇睇啊吓，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嘉明。 系小明又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啦、啊。我哋今朝早呢个话题系同啲小朋友有关啦、啊，定系成年人有关噶？ 所有人都有关。 哦， 嗱，呢几个星期咧。在 RTHK 31、32两个电视台咧、你会睇到有啲片段。生命劇場、生命劇場咧係探討生命輪迴啊、器官捐贈啊咁樣。有個小演員叫李柏林， 係 好得意嘅，叻靚仔過我好多嘅。咁啊，如果你啱睇到就睇啦。 好啊。 咁啊，遲啲咧就喺啲大熒幕度睇到啊，街嗰啲大熒幕啊，地鐵站咁樣啊，留意一下。是劝人哋器官捐赠的。器官捐赠我哋讲咗好多年。咁讨论呢有好多方面。有宗教嘅有生理嘅。譬如你宗教嘅其中一个理论呢就喺佛教。人体系乜嘢呢地水火风组织。死后呢又乜都空晒即系冇嘢嘅。咁如果你话中国人传师嘅概念呢其实冇可能嘅。因为一死咗呢嘢就会腐烂嘅，尸都会腐烂。咁啊，但系人死咗有冇痛呢？相信系冇乜痛嘅，所以唔使咁惊。喺轮回方面呢，如果你系能够布施你自己嘅身体嘅嘢呢，系功德无量嘅。捐血你都系捐身体一部分啦，啲人就捐血咪又捐。咁点解你死后捐下器官，咁你又唔肯呢？最记得呢，你又喺网上签字，然后同屋企人。讲清楚我的意愿然后将这些大爱信念传出去呢好好的、当一个身体自己都已经走了没什么用可以捐给人那是几好的事呢 是 做了好的事。我们时时呢很多年前呢已经听到说角膜移植了、捐个角膜。其实角膜呢为什么角膜移植这么成功呢就因为它是没什么血管在这里的。 譬如我哋不论咩原因啊，角膜受损啊，即系我嘅眼镜花咗咧，你都要换咗佢啦。咁如果角膜有事啊，你可以捐个角膜咧，攞咗落嚟喺一个特别嘅容器嗰度啊，运去嗰度咧。就整翻上去，用个手术咧就系易好多噶啦。呢、這个咧系好安全嘅。咁啊，如果有乜嘢感染咧，亦都有药帮手嘅。角膜移植较为多人容易接受。咁啊，其实我哋而家最常见、最需要好多时候话个肾啦。嗱，肾脏点解好多时候会肾衰竭？我哋要换咧，就因为有糖尿症。所以糖尿病千祈唔好轻视。我哋迟啲就会讲噶啦。咁啊，换一个肾咧，最脆弱啊，系咪割咗旧个冇用嘅肾出嚟摆佢入去啊？唔系嘅，其实你有原本两个肾，除非好特别咧，我哋唔会移除嗰个病者嗰啲肾。咁、捐嗰人嘅肾咧，就尽快攞出嚟吓、由佢讲呢个脑干死亡之后咧，攞咗出嚟，然后用有啲特别嘅盐水咧，一路洗住个血管，等血管唔会停住，然后尽快咧俾接受呢个肾脏嘅人，譬如喺医院度啊，一个手术室去第二个手术室，第二咧，但譬如你话喺深圳一路冲落嚟啊，亦都系可以嘅。不过当然越新鲜就越好啦。咁啊，个肾脏一嚟到之后咧，我哋系摆落嗰个接受者嗰个腹腔。英文就 adiposa 嗰度，个肾摆咗落去咧，血管就搏血管啦，动脉帮动脉，静脉搏静脉。咁啊，另外嗰条输尿管咧，亦都系喺个捐赠者个肾嗰度出，咁样系搏入去个膀胱个壁嗰度。咁啊，等佢唔会咁容易话啊，即系啲尿嘅倒流嘅。咁啊，所有呢啲大型嘅捐赠咧。最麻烦咧就系惊佢反应， 所谓排斥系嘛？ 所谓排斥，但排斥其实有好多种嘅。嗱，有啲人咧，佢根本你未排斥之前咧，佢有啲抗体嘅。呢啲咧就系叫特别严重排斥啦。摆咗落去之后，由几分钟到几个钟头咧，好紧要。突然间咧，啲血管会塞嘅，好痛嘅，系完全咧就系冇用嘅。因为呢个系好严重嘅排斥，但系呢好彩系好少嘅。咁其他嘅排斥咧，通常系五日至三十日度。咁佢可能会有啲痛啊，有啲又唔系好舒服啊。咁你睇佢小便啊，发烧啊，痛啊咁样咧，咁你要留意会唔会系啲咁嘅排斥。咁如果系佢个排斥方面咧，好彩而家咧。抗排斥嘅药有好多种啦，有好多新嘅，个副作用好少，而非常之系有用嘅。咁啊可以用，咁啊减低嘅排斥，但系有一个问题，所有用呢个揿低个排斥嗰啲药咧，系对个免疫力有问题嘅、 哦， 所以咧佢哋要好小心，会唔会有啲病嘅感染，有啲唔系好常见嘅病毒。CMV 啊嗰啲啊，无端端又会走出嚟噶，亦都有啲癌症会走出嚟噶。 哇，癌症都会 系啊！呢两样系要最小心噶，咁一路要睇住，由医生监察住啊。咁啊，打疫苗啦。如果你又要打紧呢个抗排斥嘅药，你又要打疫苗，咁同我哋噶有啲唔同噶。嗱，第一。如果是活的疫苗呢就一定不可以打的你们。反而是死了的疫苗呢有需要呢就要打。咁呢啲等佢医生去决定的。咁但是我哋未做呢啲移植之前呢我哋一定要睇个 HLA, 喺验血喺个 HLA 嗰度呢係边个系适合边个系唔适合。因为点解呢我哋唔想话做咗之后咧，先至发觉出事，呢、這个咧就 系 好麻烦噶啦。捐出嚟嗰个又冇用，接受這個呢个嘅咧又唔妥，所以喺事前嘅功夫咧系一定做好多噶。其他而家乜都话有捐啦，系嘛啊，又话心啊、肺啊啊，咁但系个问题系永远都唔够噶，因为我哋而家嘅科学技术。医学技术唔系咁高嘅啫，系呢所谓几十年先，好似突飞猛进。咁啊，系我哋系要靠人， 是有很爱心地捐赠器官的、所以希望个个呢就是有发大爱、上网去写我愿死后捐赠器官、医生就不会说等你未死就拿你一定不会的、即除非有些呢、我们都听说话下个爹地妈咪捐了肾给他自己小孩，这些是活的捐赠、这些就难很多，是有需要才做、但是呢死后捐赠呢我觉得呢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们最紧要找适合的人、不要有排斥、有作用、这样呢、这些是值得大力推广的。 是啊，趁今日得闲嘅时候都可以同屋企人倾下偈啊，睇下大家嘅意愿系点样。 最紧要系自己，你自己肯啦，话俾屋企人听。 系啦， 一个意愿唔需要话惊咁多嘅、死后之后咧，咩都唔知，唔使咁惊。 系啊，造福系其他人啊嘛。 好啊， 唔该晒小明。 铁路有时都会听到下一站金钟，然后同你讲好多嘅转车方法。今日嘅金钟站可以话系成为世界级嘅其中一个大型转车站之一噶。金钟呢个名字我哋由细到大都听噶啦，但系点解会叫做金钟呢？我细个听到金钟就会谂翻起漫画人物，例如黄小虎曾经有个绝招金钟罩。咁但系金钟揾嚟揾去又唔见个钟，到底个名系点嚟呢？ 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以前位于皇后大道东，即系金钟道旁边嘅驻港英军大门口，原来以前真系挂咗个金色嘅铜锣钟噶。每逢去到中午或者下昼咧，就会咚咚咚咚咚有人敲打噶，作为士兵、文职人员同埋工人嘅午膳同埋放工嘅信号。咁所以附近嘅居民就会称之为附近营房啦，叫做金钟兵房。营房一带亦都顺理成章就叫做金钟啦。唔理中文嘅地名，金鐘嘅英文名字叫做 Admiralty。原來呢個名從來都唔係官方嘅地名嚟㗎。坊間理解金鐘範圍，實際上官方定義就係中環東部。經過1967年至到1970年期間多次嘅變動啦，或者計劃研究之後，香港政府計劃喺金鐘一帶修建嘅時候，索性將英文名 Admiralty 就變成車站嘅名字啦。到咗1980年落成車站嘅時間 ，Admiralty 嘅名亦都同金鐘名正式連上關係。所以今日当你转车嘅时候，行经呢个车站，不妨谂翻你以前有一个又一个金钟嘅小故事啊！ 咁搞笑， 系咧， 小白唔讲真唔知，今次金钟真系有金色嘅钟， 估你唔到啊！ 钻石山真系有钻石咁样。究竟系咪真 的？彩虹系咪有条彩虹咧？ 彩虹系咪有条彩虹咧？ 即系砖都真系好有彩虹色嘅。 系啊，彩虹砖都好有特色嘅。 系啊， 即系咧，依家好多嗰啲网红啦，内地嘅朋友仔咧嚟香港打卡咧，除咗喺某啲街道嗰度咧影相之外咧、其实就系喺呢啲砖嗰度咧就会去打下卡啊，影下相咁样咯。我觉得咧，如果唔扰民嘅话咧，其实都几得意嘅，都可以做到个。即系生态圈或者成个叫产业链嘅一个提升啊，咁起码你个彩虹村都多啲人入去食嘢啊、买嘢啊咁样啦、 啊，即 系希望系咁啦，希望系可以咁。 其实应该都会噶，我嗰阵时咧，其实中学就喺附近，我哋成日都会喺嗰个球场嗰度咧食 lunch 嘅，即系买咗身边嘅外卖。附近咧系有一间嘅，到而家咧我前排去完咧都系未执嘅，咁、有一间小食店咧，你就可以去买麦乐鸡啊，或者个乌冬咧都系10蚊、12蚊咁样，加条肠仔可能14蚊咁样嗰啲啦。 哦 其实到而家咧，我见到都冇加价，即系大家都可以发掘下附近有啲乜嘢好食。其实都有好多平民嘅小店，大家系可以试一试咯。 系啊，咁睇下你头先讲嗰啲小食又有冇机会融翻入去我哋头先咧，即系系啊，7点零钟讲嗰个香港夜市嗰度，有啲加埋入。去啦，因为香港都好多得意嘢食嘅，咁啊唔系净系周边地区啊，或者湾区入边嘅。咁 而家计划得嚟，到秋风起嘅时候就可以出动噶咯。 哇，秋风起会唔会有蛇羹食咧？嗰啲嘢食。 身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早晨啊！今日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夹板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啊，升26点啦。标普500指数升25点啊，纳指升最多，升143点。点解呢？大行就话咧，啲叫芯片股啊，其中一两只咧可以趁低吸纳，咁啊令到咧成个纳指咧都升势系会持续啦。咁睇翻港股，港股咧都要跌嘅 ，ADR 跌146点啦。不过咧贴士啲啦，睇翻新加坡咧，港股期指咧只系低水100点啫。理论上咧今日唔会太低开嘅，因为迎来咧都有好多份唔同嘅业绩啦，呢啲业绩咧有好大机会咧都会拉升翻恒指嘅，睇下有冇机会喺呢两日之内咧升翻上去19000点啦，即系19000点楼上咧，咁啊散户股民咧就会安心少少啦。呢、這个时间咧听听啊小白嘅消失的地图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喺我哋消失的地图入边邀请到旅游博客新年喺度。早晨，新年。 早晨啊！ 咁啊，上次咧咁都提及过咧，就一啲有关于加拿大东部嘅旅游啦。咁啊，除咗加拿大东部之外咧，其实新年都旅游博客梗系周围走噶啦。我知道你其实印尼咧都相当之熟嘅，但印尼我哋就比较上少提及佢旅游嘅地方噶。咁系咪都系啲火山啊各样嘢啊咁唔知道就等新年介绍啦。咁啊，其实我知道新年都好似系。 印尼華僑 係啊係啊，同、我哋一樣喎、 啊。冇錯啊， 係啦、啊。咁啊，唔知我哋你介紹嘅地方，唔知我又有冇去過、啊？ 我去嗰啲地方咧，就真係我都覺得幾冷門啦，因為當地人都唔去啊嘛。 哦，係咩？咁我應該冇去過啦。 即係本身住耶加達城市嘅人，佢話咩嚟㗎？呢個咩地方、啊？ 都冇聽過嘅， 冇聽過嘅。 係，因為佢哋印尼都好大啊，非常大嘅地方， 同埋都係一個。即係我可以被譽為一個生態旅遊啦，呢、這個係 本身印尼呢個國家咧，佢天然資源亦都係非常之豐富嘅。咁所以如果佢生態遊嘅話，我相信都幾多元化會會 係啊，動物又有，即係天然、即係自然景色又有咁咯。咁、今次就比較特別去咗睇一個海龜嘅山蛋嘅地方啦。 海龜山蛋，咦？印尼都有得睇嘅喎，原來 係啊係啊。咁、有別於其他嘅即係其他睇海龜山蛋地方，呢、這個就係國家公園嚟嘅。咁呢個國家公園。我係覺得佢比較低調啲嘅，即係唔係好多人知 道、就唔係鋪天蓋地就話我哋呢個公園大家可以睇海龜生蛋。 佢都唔係話好做好多遊客嘅嘢、即係佢唔係專登做遊客。 佢係咪就係因為諗住佢做保育，所以佢就會特登隱藏自己，即係消失咗嘅地圖咁樣？ 佢應該係啦，因為佢我哋去到住嗰個設施咧，都唔係話特別好遊客啊嗰只嘅，係、啊，即係住得都比較差嘅。 全印尼文嘅咯，咁如果你。嗰個地方嘅話， 大家都有限英文啦，係啦，係啦。 Okay. 首先講去啦，點樣去都比較艱難啲嘅。 喺耶加達出發嘅， 係啦，耶加達出發就坐飛機去到靠近巴厘島對岸，即係唔係巴厘島，即係其實爪哇嘅。 咁咪即係搭飛機就搭去巴厘先，搭咗巴厘島先，係咪噶？ 巴厘或又得，巴厘要坐翻船去，就有一個地方嗰、那個名好長。突然間唔記得咗添，喂！啲印尼名好難 記。係啊，我明白，我都知 道，因為我唔係用英文發音，有時唔知點講。 早晨都食啦，馬巴基啦， 係 幾個音， 總之係五六個音，嘟嘟嘟嘟， 係咁啊，喺巴厘嗰度再轉船過去， 船又得，又亦都可以係四水嗰度。坐車嗰度又得，嗰度遠好多啦，係啦。咁、我哋就去到，我真係唔記得咗嗰個機場名添。總之好長嘅音啦，係嗰度再坐8个钟头車， 8个钟头 係好辛苦啊，真係。 哇！你真係好熱愛呢個大自然喎，你去旅遊嗰啲地方。 冇錯，嗰個真係好入嘅國家公園嚟嘅，係啊，即係我覺得個真係做緊保育咯， 所以 都唔係做遊客嘅。 所以你都話有好多印尼嘅親戚咧都唔識咯，唔出奇啊！你8个钟头。咁你做唔到宣傳呢？你做宣傳話俾人聽，8个钟咁，啲人其實做完宣傳都冇用，啲人都唔會去。 咁頭四個鐘呢都係行，頭四五個鐘都係行馬路嘅。咁、去到 後，去咗8个钟，而且仲要行4、5个钟啊？ 唔係， 個八個鐘頭嘅車程咧，係頭四五個鐘咧係馬路嚟嘅。 哦， 咁之後嗰啲咧就 山路 嚟嘅，即係。 噔噔噔噔，咁你坐個車要係坐啲吉普車先得嘅喎， 所以要轉車啦，去到即係坐咗四五個鐘頭之後咧，突然間即係叫我哋落車咁啊，再轉車嚇，轉咗一架吉普車， 係 啦，吉普車咁嗰次去咧比較特別啲嘅，吉普車佢要轉，因為轉吉普車佢嗰啲路咧會有。又山又水，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好似慢慢奔腾过水嗰啲咧，佢要 啲波奇兵咁样， 系啦，佢要过嗰啲嘅，好似好型嗰啲嘅， 系 啦， 即系好似水陆两栖咁样，就突然间要过河咁样， 系啦， 嗰啲河有冇鳄鱼噶？ 咦，唔知喎、 啊，你冇问清楚嘅咩？ 系、啊，你真系讲声嘅， 食人仓嗰啲有冇个？我真系我命仔，其实我好怕死嘅，我会问一问先。 我谂住喺架车度嘛。 你架吉普車嚟啫嘛， 應該爬唔到上嚟啩？ 我唔知啊。好啦，咁你都成功過對岸啦。 不過咁係因為咧嗰日河水有少少泛濫咧，架吉普車過唔到嘅，所以頭先你個問題我應該要考慮，唔好係多謝你提醒。 你下次就要問埋呢啲啦。 係啦係啦， 咁過唔到岸就一定係兜路啦。 唔係得一條路啫，咁、那個辦法咧就係咧係吉普車要轉，即係佢個河泛濫啦，咁、 啊、 就過唔到啦架車，咁、啊、就安排咗個木筏過河。 哦，人過河定係架車？ 個人過河， 咁架車就停低咗咯。 個車就過唔到啦。咁過咗河之後咧， 咁咪要行？ 咁嗰邊咧就安排咗一架類似麥斗，即係嚟街嗰度見到啲裝修啲麥斗車，即係裝一啲。工業廢料嗰啲，安排咗咁嘅一個貨車，好似運即係賣豬仔咁樣，就坐架車蹬下蹬下蹬下蹬下咯。 咁你 位都冇得坐，即係企喺度。 我就係啱想問你，你有冇位？ 冇啊，係啊，就係企喺度，但係你又好蹬噶嘛，所以你要扶實啲嘢噶嘛。 係啊，即係跌下跌下咁樣噶喎。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今日一路揸住冇位坐咯，咪咁又蹬多個鐘度啦。 好似人口販賣嗰啲車咁樣， 係啦，即係想像一下，即係以前原來因人口販賣咁嘅。 哦，哇！呢、這個係好嘅體驗，你未見到海龜都已經好好體驗喎。 係啦，係啦，即係其實咦，即係幾多個交通工具，即係三，即係轉咗三程咯，係、啊、四程咯，係咯， 係咯， 係啦。 好啦，咁啊，跟住轉過咗河之後咧，咁你企喺度蹬下蹬下蹬咗幾耐咧？ 蹬到將近一個鐘啦，應該係。係啦，係啦。 哇！落車你嘅人都散喎，行唔到路，你突然間發覺行唔到平路喎，你嗰下會你咁樣蹬法之後。 應該落咗地都繼續蹬啊嘛，係咯，覺得 應該係，即係好似你溜冰嘅咧，溜一個鐘，你一上地，你覺得個人怪怪地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你好啦，上一上岸之後咧，唔係上一上岸，係咪上翻上呢、這個落車啦，去到陸地啦，跟住就已經係到嗰個海龜生蛋嘅地方。 係啦，係啦，咁、那個都入黑噶啦，已經係啊，咁都係你又想象下嗰個唔係真係做旅遊嘅地方、 嗯， 所以有得俾你住咧，你住啦嚇，係咯，咁有啲屋。俾你住咁 我又好想知咁有得俾你住你就住啦。咁嗰个环境系点样嘅咧？ 即系有张床，有冲凉嘅地方，系冇热水咁样咯吓。 啊，咁嗰度热都 OK 嘅，冇热水。 夜晚都凉嘅， 系 啊。我唔知系因为系国家公园系咪即系太？ 佢本身系咪山上面嘅？都唔 系，唔系海噶嘛。 系咯，喺海 系咯，但系唔知都凉凉地嘅。 可能系因为啊，地下水， 定系好多树啊？ 佢有機會用地，因為我知道印尼好多地方都係用地下水嘅，咁地下水係好好好冰涼噶， 好冰涼噶， 係啊係啊，好冰涼啊，咁 冇電啦，同埋夜晚會冇電啦，熄電啦，係咯，即係冇燈噶啦， 係冇 WiFi 嘅， 冇嘅冇嘅， 係咁手機收唔到嘅， 手機收唔到嘅， 嚇， 喂，我都過呢啲生活， 係咯，哇，咁你去好啦，咁去到嗰度就夜晚啦，咁你係先休息一晚， 休息一晚係啦，咁啊， 有嘢食㗎係嘛？ 佢俾咩你食咪食咯？ 係咩嚟㗎？ 即係佢有個 canteen 仔，即係有個食堂係佢哋工作人員食嗰啲咯，係咯， 咁正常嘢嚟嘅， 係正常。 有冇嗰啲咩巴東牛肉啊、巴利蛋啊？ 其實本身印尼咧，佢哋平時食啲嘢都好好食嘅，我覺得。 咁啊，係， 即係我哋覺得好似好特別咁。其實佢都平時食呢啲嘅咯。 係 啊， 好野味，因為佢哋 好野味，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到第二朝凌晨即係先出去睇啊，唔係喎。系深夜去睇海龟咯，即系休息一阵系啊。咁啊、 嗯、 出发几 次去富士山登山嗰啲咩凌晨三点起身嗰啲套路、哦。 冇错，系其实我成个 trip 都系啲 morning call 时间真系系 midnight 嚟嘅，系啊系啊，都唔知叫 morning call 定 night call 好。 night call 噶啦嗰个 系啊，即系十二点啊两点啊嗰啲咁样。 所以就要提早休息，跟住就早啲起身啦。 系啦系啦， 嗯， 即系好似翻 trip 咁。 半夜起身应该系半夜起身。好啦，咁跟住你去睇呢個海龜嘅過程係要好安靜啊，唔可以用電筒啊， 冇 錯，有人帶住定係點樣？ 有人帶住，咁啊全部做曬 briefing 就話，即係你啲手機個盞燈啊，你唔好開啊。咁大家唔可以開電筒行啦。嚇，即係佢話有粒光會影響到佢。 但係真係睇唔到嗰度咁黑，靠月光。 其實咧，大家行山都知啦，即係夜晚你習慣咗，其實係睇到噶嘛。 哦， 係啊，你反而開咗個電筒，咪即係更加差。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大家習慣下夜晚去到海邊嗰度行咧，係即係完全零光嘅， 嗯， 啊，即係靠月光咁樣行，係咯，同埋 天然光， 天然光係啦，同埋要保持安靜， 嗯，係啦，講嘢就細聲啲咁樣。 冇錯，即係佢話可能呢啲嘅聲音咧會嚇親啲海龜上嚟啦。 咁你都成功見到海龜嘅。 我嗰次係好彩啊，係成功見到，即係聽啲人講，可能即係兩三日先有一隻咁樣，係啦，即係而家少咗好多噶嘛。 兩三日先得一隻嘅咋？ 而家少咗好多啦。 哇！咁你好彩喎，如果你成晚見唔到， 唔同以前啊， 見唔到海龜，你咪喺度喂蚊，多唔多多蚊 啦， 應該係咯， 係啊，係啊，同埋好。即系要等成晚咯，好多都系系啊，即系等到天光啊，咁都未必系啊，即系要等嘅，大家系 系 咁嗰日就好彩，系等咗冇几耐就已经有啦。 嗯嗯，咁啊睇完就可以就又翻去住嘅地方，跟住就撤退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 沿路撤退 系啦。 哇，咁呢个 tour 咧，其实就咁听都应该系你要预三日两日去睇乌龟。 冇错啊，系啊。 咁啊喺耶加达出发，跟住又经过啲好波折嘅路啊，行过呢一个鳄鱼潭。食人倉的河係啦，急保車販賣人口的路， 冇錯 係啦。咁呢個就講笑嘅，咁但係就最終就睇到烏龜啦。咁睇到烏龜， 海龜 係睇到海龜，咁你嗰個感覺係點樣呢？ 哇！ 你第一次睇， 我哋真係要保育啊！真係 係嘛？ 咁珍貴係咪？係咯，即係其實佢即係睇住佢生蛋嗰下嘢，係即係咁跌啲蛋出嚟咧，好似乒乓波咁樣咧，係咯，即係好開心啊！見到佢生蛋係咯，即係覺得哎呀，即係我哋要保護， 要保護佢啦， 係咯係咯。 電視啊睇好多啊，親眼睇我諗嗰個經歷同埋嗰個叫感覺咧會特別大，咁啊大家就多啲保育啦嚇。 係啦， 好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下次再傾，拜拜。 拜拜。 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AI 換面技術咧？呢一種技術發展到而家，已經唔單止純粹將相入面嘅人頭換咗，甚至係可以將片入面嘅人面換埋，連人聲都可以換。呢一種技術被稱之為心藝或者心假 （deepfake） 嘅技術。呢一種技術係基於機器學習。咁首先，我哋需要大量嘅面部圖片，然之後掉到去程式嘅資料庫進行分析。程式會自動咁分析兩張面嘅特徵。盡可能找到相似的地方，減少片可能會被人穿崩的機會率。之後我們亦都會將一個人的面部特徵放入去另外一個人的解碼器，解碼器就會將二號的人樣畫了出來，但是同一時間就會用了一號人物的表情特徵，即是說將二號人物的樣子配埋一號人物的表情，就成為了現在的換面了。现在这一种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在短时间内产出大量的影片，所以都会为我们的社会带来少少的危害的、哦。好像有人会用它来做色情影片，将明星的样子贴到去其他人的身上。更加严重的是，有人甚至用它来呃人，做假新闻，制造社会动荡。咁所以我哋亦都要对新兴的技术保持警觉，善用科技，避免被科技伤害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有个声音既跳跃带清新，似雨点感染了路人，节奏缤纷会引领你开心，这种感觉最清新。 Let's go! Oh, 街中碰上一起跳舞。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应趁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Oh, oh, 幸运满老途。 Reunite! 想见便遇见。Oh, 啦啦啦。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便遇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解释长篇。 天生应该乐天，欣赏秋色无边，想见便见，这节奏响起不会变。 佢名字是郭富城，有呢首作品《想见便遇见》。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早晨，今日咧船仔都几想夜晚翻屋企睇电视嘅，不过最近做咩好咧，我又唔知道。呢个时候咧就要揾阿畅推荐下港台三十一有咩睇啊！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咁多位。 今晚有咩睇啊？ 嗱，首先同大家讲下啦，原来啊，今日八月十五号嘛， 系 原来系全国生态日。咁啊，话说咧，早前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咧，决定定咗今日为全国生态日，所以我哋应下节，今晚七点三十五分带俾大家用普通话上映嘅《大自然大不同》啊，睇下啲生本地香港嘅生态。咁今集咧特别集中同大家睇下香港嘅蜜蜂啊。咁啊，话说咧，香港嘅蜂呢个品种咧，原来有几百种嘅喎，即系唔系净系得蜜蜂咁。系啊，咁啊会带大家一一睇下。咁啊，我哋會拜訪下咧，好多唔同嘅蜜蜂品種。嗱，有啲啊好勤，好勤力，大家知啦，蜜蜂勤力採花蜜啊嘛。 係啊， 但原來有啲蜜蜂咧，好兇猛同埋好狡猾嘅喎。咁啊，其中咧好勤力嗰種叫做有一種叫木蜂，有啲好兇猛、好狡猾嗰啲咧叫做黃腳胡蜂。 嗱， 唔係收割嗰種胡蜂，嗰個蜂字嚟嘅黃腳胡蜂。佢兇猛到點咧？兇猛到咧，佢哋蜜蜂食蜜蜂嘅。 哇！ 係啦，咁大家想認識多啲本地嘅生物，特別係蜜蜂嘅話咧，今晚要留意一下，今晚七點三十五分，《大自然大不同》啊！ 哇，香港咧，即係一路都俾人個感覺係好城市化，然後物種好似比較少啲咁樣啦。原來蜜蜂喺香港有成百幾種嘅喎。 係啊，好多時我哋見到蜜蜂就第一時間想走嘛。 係啊，驚佢執啊嘛。 係啦，所以我哋認識佢唔係好多啊，咁啊。今晚呢個節目好犀利喎，我哋係超微距咁樣拍， 連 蜜蜂嗰啲腳毛都睇得好清楚嘅。通常呢啲外國嗰啲生態紀錄片先睇到啊嘛，我哋今次都睇到，咁大家可以近距離睇下香港嘅蜜蜂啊。 係，咁如果係想留意多啲香港嘅城市生態，尤其是蜜蜂咧，就一定要留意今晚七點三十五分嘅《大自然大不同》啦。咁去到八點鐘，係咪有醫生與你呢？ 冇错啊！咁啊，逢礼拜二嘅医生与你咧都有医学人呢个环节嘅。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 系 叫做陈林医生。陈林医生咧就系呢个中大医学院肿瘤学系嘅教授嚟嘅。咁啊，陈林医生咧佢系主要喺佢系肿瘤学系嘛，所以佢主要咧都系研究呢个肝胆胰相关嘅一啲肿瘤嘅。咁啊，话说咧廿几年前咧，即系当阿陈教授陈医生咧未入职做呢一个教授之前咧，好多病人如果不幸患上呢啲肝胆胰相关嘅肿瘤咧，可以话九死一生嘅。咁啊，就系因为呢样嘢咧，启发到阿陈林教授咧，佢系好想去帮助呢啲病人，佢就投身呢一门专科去研究同埋发展。咁啊，从医咗好多年啊，咁啊，佢亦都陪咗好多病患者嘅家属啊，或者系病患者本人咧，走过好多呢啲艰难嘅日子啊。佢明白到咧，原来最后佢明白到一样嘢，所以除咗治疗之外咧，舒缓处理佢哋嘅心，同埋咧陪伴，亦都系好重要嘅。咁啊，大家想认识多啲呢一位陈林医生嘅话咧，今晚医生与你八点钟啊，要留意一下啦。 哦，我觉得医生与你呢一个 section 咧，即系呢个系列都几系好 warm 嘅，即系成日都唔系净系讲呢一个病症啊，或者有啲咩点样预防，反而讲更加多咧，系当中点样同个病人嗰个相处。系突然间好有人情味，咁所以咧，如果都系想睇多啲医生同病人之间嘅关系咧，就记得留意八点钟嘅医生与你啦。去到十点半，咦，我最中意嘅宇宙太空奇观讲咩啊？今次 哇，今次犀利啊！带大家真系一定冇办法亲身去到嘅。今集带大家去睇黑洞，黑洞咧，话说啦，我哋咧从一幅人类首次影到嘅黑洞相片讲起，黑洞即系黑掹掹噶嘛，光都系吸咗去噶嘛。 系啊， 咁啊，早前咧，咁啊，真系人类终于影到一幅黑洞嘅相啊。咁啊，黑洞咧即系拥有无穷嘅引力，睇荷里活电影都睇到噶啦，科幻电影都睇到噶啦。咁啊，佢外围原来被一团光包围住， 咁呢一個發現，從呢一張相裏面發現呢，啲科學家呢就見到呢對呢個宇宙嘅生命起源呢竟然有更深入嘅了解喎、 哦。 究竟呢啲光隱藏咗啲乜嘢呢？點解啲科學家會覺得佢同生命起源係有關嘅呢？想認識多啲嘅朋友，今晚10:30太空奇觀要留意啦。 係啊，我一直都對宇宙好好奇嘅，因為好神秘啊嘛。尤其是黑洞咧、即係眾說紛雲啊，嗰個原理啊，入邊有啲乜嘢啊？咁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宇宙嘅奧秘，尤其是黑洞嘅話咧，就記得留意10:30嘅太空奇觀啊。咁今日咧，唔該曬阿昌，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拜拜。 唔該船仔，唔該曬阿昌，轉個頭翻嚟繼續神光底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期居屋及白居二昨晚截止申请，房委会表示，直至昨日嘅下昼5:00，收到大约160,000份纸本及网上居屋申请表，而白居二有大约80,000份申请表。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申請數目較對上幾期少，涉及多個原因，包括利率上升令到供樓負擔增加，亦都可能因為近期樓市較為淡靜，最近又有新樓盤減價出售，申請人可能想睇定啲而暫不申請。至於是否需要檢討富戶政策免申報年齡，黃碧如認為，基於維持公屋合理及公平分配原則，以及考慮到人口老化嚴重，如果要維持協助中低收入的住戶，就可能需要檢討豁免申報的問題。至於年齡應該調整至多少歲，他認為可以討論。美國財長耶倫表示，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俄烏戰事及與氣候變化有關的災害，可能為全球經濟發展帶來風險，但是總體來說，他對美國經濟保持樂觀。耶倫認為，中國經濟放緩可能對美國產生日出效應，但對在亞洲的鄰國影響最大。他又說，美國經濟處於正確軌道，繼續由快速復甦向穩定增長過渡，但必須對潛在挑戰保持警惕，尤其是海外的挑戰。他說，總統拜登政府的經濟政策取得成功，推動美國私人投資熱潮，促進就業的歷史性增長。雖然美國仍然存在經濟衰退的風險，但他相信美國經濟增長依然健康，就業市場強勁。俄羅斯有油站發生火警，最少25人死亡，包括3名兒童，另有66人受傷。事發在南部達吉斯坦地區首府馬哈奇卡拉一條高速公路旁一间汽车维修中心起火，引发爆炸，波及附近一间油站。网上有片段显示，一座单栋式建筑物被烧毁。有目击者形容事发地点有如战场。卫生官员话，66名伤者中有10人伤势严重。消防话，火场面积大约600平方米，用咗3小时扑灭火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亦有1-2阵骤雨，随后2-3日有骤雨及雷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64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54.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17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45点，跌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友邦保险71元，跌9毫。腾讯控股331.6跌个六，阿里巴巴91.9跌9毫，中国平安49.45跌4毫， 比亚迪股份233元跌5.6，创科实业82.35升1.1，恒生中国企业65.8跌4.2，盈富基金19.16跌0.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21，日元145.48，瑞士法郎0.878，加元1.347。人民币7.283，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2,250，升190点。港金报17,7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4美元，卖出1,905.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大角咀塘尾道往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咁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一带较为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浪翠园慢线有交通意外，咁现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西隧往港岛方向管道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咧都系有龙尾，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咁另外，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管道快线都曾经有坏车，都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去到小沥源。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山西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隧往港岛龙尾去到李安苑，狮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到告士打道近处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处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而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到沙田马场。咁仲有荃湾路往九龙方向龙尾到环宇海湾，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咁另外，东隧咧会喺8月27号上午5点起开始实施易通行，各位记得尽快开立易通行户口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新时代更新咗我哋嘅生活日常，昔日嘅人情味系咪已经可一不可再？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细一英文版，由我 Becky 李碧琪带你走访香港绝色老店，寻找老字号不老的传说。今晚9:30，港台电视32。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同埋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系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嘅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老婆啊，父亲节咧 book 咗台咯，老豆话咧想食中菜啊。 但系我阿爸唔中意食中菜噶、哦， 吓你嗰边都未出声，以为今年唔想食饭咋？ 吓咁而家点啊？ 记得听实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电康康大城市小故事》，可能你会揾到答案噶。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同我哋一齐咧睇睇天气先啦吓。 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部分时间咧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嘅，天气炎热，市区啊最高气温话去到32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咧都系天气酷热噶，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咧都系会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噶。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9:40，咁啊直播室齐晒人啦，咁啊嘉明啦、船仔啦、Vicky 啦、阿 O 咧，全部都喺度，咁啊招呼下我哋啲听众朋友先啦。早晨，早晨， 早晨 ，Monica。 早晨，早晨，大家好。 你好啊， 好精神啊 ，Monica。 系啊，喂 ，Monica 我要 fans 你先、啊，系啊，因为唱歌都有，系 fans fans。 Monica， 多谢阿 O 你好啊， 你好啊，你好， 船仔你好啊， 早 晨，嘉明好 ，Hello 啊， 仲有 Vicky 啊， 喺小白去咗旅行啊，放个靓假先。 佢几年冇去过旅行啊？ 唔关事啦，今朝成朝听唔到佢把声。 诶、啊，呢个礼拜都放，咁啊。所以我就翻做啲咯，系啊，咁顶住先，唔辛苦，大家互相补位啫。我哋晨光第一线系一个团队嚟嘅，咁、希望个个都各尽其职咯。咁啊，令到听众每一日都有呢个正能量，咁就好啦。你感唔感受到我哋满满嘅正能量先 ，Monica 吓、啊？ 感受到， 好耶， 咁就好啦。 今日呢个点唱系咪都系好有正能量噶？ 系啊，我点俾八月之星啊，有三个 系。 Carol 啦，八月一号嘅，咁琴日 Luisa 啦，咁嚟紧17号 Dennis， 咁三个都系八月之星，我想点唱俾佢听啊，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大家都身体健康 ，Happy birthday！ 咁啊，会唔会庆祝食餐饭咁样嘅，一齐出去吓？ Carol 食咗啦 ，Luisa 都食咗啦。Dennis 咧翻工啊，佢未食啊。不过咧，佢哋嚟紧咧星期六咧，佢哋全部一家人咧飞去泰国，去泰国旅行啦、 啊！哇，玩得开心啲啊！ 泰国啊， 哎、 太好玩啦！太好玩啦！ 太识叹啦！ 系太识叹啦！ 泰国简直系香港人嘅另外一个乡下 啊！系啊， 系啊，去做 SPA 去游水啊！ 哇，开心啊！咁记得拍多啲靓相啊！咁啊，叫 Dennis 攞翻条斗领边泳裤出嚟着下啦！风尘咗几廿万年啦，嗰条泳裤仔 几嚿腹肌朱古力要收佢， 唔系啊，系时候啦， 有料喎、啊，有腹肌系啊， 系啊， 喂你。你有冇出去玩下 ，Monica？ 我冇啊， 几时啊？ 我喺香港消费，我去美食博览会啊，我谂住 叻叻喎，有冇食到嘢食啊？ 系啊， 啊， 有冇揾到好嘢食啊？ 未啊，星期三啊嘛，美食博览会、 啊、有冇目标啊？今日 星期三啊嘛，我唔会囤住3-1蚊啦。 是的是的。 生不到的。 是啊，咁啱我都入去做嘢，我睇下有冇机会见到你 啊。我嚟找你啊，你边个餐厅啊，几多楼啊。 我啊。 3楼5楼。 我 DM 话俾你听啊。 私信私信。 我见呢依家啲听众都好醒㗎。 是 啊，见我呢去咗越南话喂越南边档咖啡好喝啊咁样。 追踪你嘅社交媒体。 我昨日就俾咗几个。提議啦，咁但係你都知道啦，咁電台冇理由即係講呢啲牌子啊、宣傳嗰啲嘢，咁、我哋有緣 我過嚟撞你啊，睇下有冇緣分撞到你啊， 實有嘅，咪打個招呼咯。其實成日都話聽眾係我哋啲朋友嚟㗎咯，係咪先？咁啊 ，say 個 hi 咯， 朋友梗係要周圍打招呼㗎啦，係咪先？ 係啦，影下相啦，打完招呼之後。 喂，但我想問咧，即係嗱，香港就要食下呢啲好嘢食啦，或者支持下本地嘅經濟啦。但嚟緊有冇諗住？都飞下去下玩下同屋企人咁样噶 ，Monica 吓，嗯， 冇啊，咪唔系冇啊，我冇啊，咪但系佢哋佢哋飞泰国咯， 佢哋飞， 我冇参与啊，系啊， 咁嚟緊睇下有冇機會咯，係咪先？即係 你係唔係出去旅行㗎？ 係咯，疫情過咗都真係飛行 啦。但係咧，我老公都唔中意去旅行。 可唔可以整個姊妹旅行啊？可唔可以揾幾個即係好 姊妹 同姊妹咁樣啊？ 要夾到先咯，因為個個都要翻工啊嘛。 都係嘅， 聖誕節咯，實有機會嘅。咁啊，揾翻幾個即係志同道合嘅閨蜜咁樣一齊飛下。好似 Samantha 咁样飞下几开心， 一个 girls trip 咁几开心， 都系好嘢。咁希望你咧开开心心啦，身体健康最紧要啊。咁 大家都身体健康， 希望你同屋企人都系开心，好唔好啊？ 系啦系啦，我点唱埋俾你哋所有人听啦。 多谢你，多谢你啊！ 喂，今日咧就拣咗学友嘅歌咧，就系祝福啊吓。喂，我琴日咧都想即系将呢个祝福俾埋学友先。 身体健康啊，学友。 以水不平衡， 繼續唱啊！ 繼續唱啊！ 好犀利， 呢啲真係好專業嘅， 係 歌神真係歌神嘅。 好彩好彩冇事咋，因為佢咁樣 kick kick 咬腳啊，見到佢。 佢哋個個咧都係紅福齊天嘅， 都係。 我話你聽，隻手指尾咧仲識係揸住支咪咁樣喐下喐下唱咧，你就知學友冇事噶啦。 犀利， 好啦， 我好中意佢㗎。 我都中意啊，好多人都好中意學友噶啦，係咪？ 係啊，歌 神啊，我四個都中意嘅。我由做电台嗰刻，我已经有前辈教我咧，讲完学友好咧， 要讲齐晒， 你要讲埋华仔，讲完华仔好咧，又要赞埋阿王，讲住咧，再要提埋黎明， 黎明 咁就掂噶啦，系啊， 系啊，四大天王啊， 咁啊，一齐听听学友嘅祝福啊，好 啊， 多谢你， 多谢 Monica， 多谢，拜拜。 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围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走，继续游，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和我 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张学友的祝福啦，咁啊，今日咧都有啲饮饮食食嘅嘢，系咪啊 ？Vicky， 交俾你去讲啦，唔该。 冇错，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咧就好简单嘅、人人都可以自己喺屋企整到嘅，就系干炒牛肉粉皮啊！你哋有冇食过粉皮啊？ 有干炒牛河添， 人人都可以喺屋企煮到， 真噶， 要肉老抽要落芡噶，要落砂糖打个芡咁 样，好简单嘅咋？啱 啱有冇鸡丝粉皮咁简单啊？ 反而雞絲粉皮複雜咗，你要點樣整啲雞絲出嚟咧？你要自己手撕喎， 都係嘅。 我而家牛肉條咧喺街度都買到，係我方便過你雞絲。 你又啱， 逐啲逐啲，一步一步教下我哋點整呢個咩啊？ 干炒牛肉粉皮，咁其实咧有啲乜嘢材料咧？当然就系要有粉皮啦，然后有牛肉啦。咁、其实牛肉你可以坊间买一啲牛肉条啦，或者你叫佢帮你切啦，或者喺超级市场都有一盒盒咧嘅一啲嘅牛肉条系可以买得到嘅。咁另外配菜方面啊，就可以因应住你哋中意食啲乜嘢啦，即系譬如可能有洋葱啊、银芽，又或者韭菜啊、韭黄啊，甚至一啲脆肉瓜点都得，芽菜乜都得。你中意食啲乜你就买啲乜嘢，份量都系因应自己喜欢几多嚟到去决定嘅。咁点解我话佢简单呢？其实咧，牛肉咧最好嘅就系你唔使特登要去腌佢，因为佢已经有牛肉味嘛。如果你话譬如我想要猪肉丝，咁啊，可能你就要腌一腌佢啦，都系油盐糖咁样腌一腌啦。咁但系最好咧就系佢只要你将所有材料炒熟晒。 炒熟 晒，到最后就系加粉皮炒，再加翻啲豉油咧，咁就搞掂啦。咁咁简单呢一样嘢，究竟我点解要分享呢？其实我就系要教大家点样去处理个粉皮。其实反而粉皮咧。就是啲人唔係好識點樣處理。粉皮呢其實就係澱粉嚟到去做嘅。澱粉做出嚟嘅一片片形狀嘅食物啦。咁其實佢係屬於澱粉質嚟嘅喎。即係屬於碳水化合物嚟嘅。但係佢健康嘅喎，因為佢嘅熱量唔高。所以大家譬如有陣時減肥嗰啲人呢、可以試下食粉皮。好過食河粉，河粉好油。 係啊。 係啦。所以乾炒粉皮就好過乾炒牛河咁樣嗰啲啦。咁跟住呢究竟咧啲人即系啲粉皮喺边度买到噶？其实佢系属于干货，做乜笑啊？ 究竟粉皮喺边度咧？喺边度？ 就喺厨房度 出嚟， 出嚟粉皮喺边度？出嚟 喺Vicky个厨房度， 冇错，原来系 系啦，喺干货铺度买咗翻去 Vicky 屋企之后，或者大家自己屋企之后咧。究竟首先是用冻水浸定是热水浸呢？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是要用冻水浸了先。 好醒啊，话俾你听识煮的。 对、 啊。上网找啲资料同你讲的。即 是 这些小步骤小程序呢佢都是呢知道的。 是啊。为什么要用冻水浸呢？就是因为我刚刚讲了它是淀粉组嘛。如果你首先呢你用热水来去浸了它呢它的淀粉很容易黐埋一嚿。它本身是一饼嘢咁样的嘛。你当你用热水淋了它的时候呢黐住晒咯，你就好难整散佢。咁但系如果你攞咗冻水嚟到去令到佢开咗之后散开咗之后咧，先再用热水过佢，然之后咧先再落去同啱啱讲嘅你喜欢嘅配料一齐嚟到去炒，咁就 perfect 啦。咁样你嘅粉皮就完美啦、 好啊好啊，多谢你个分享吓，都系嗰句，你几时煮啲翻嚟俾我哋食下啫？ 好啦好啦，下次煮啦。 我的享乐时代。 喂，继续延续呢个越南之旅啦。咁啊，琴日咧就话自己咧，已经预留咗多啲时间咧，谂住入去嗰个咧，即系系啦，嗰个候机室嗰度啊。因为工会工咗咁耐咧，想食碗鱼蛋粉啦，点不知搞唔掂。原来过关咧，过咗成个钟头噶，依家 系啊， 极多人。check back check 勁耐嗰啲咁嘅嘢啦，咁總之咧成件事咧都個頭已經開得麻麻地噶啦，之後諗住入去打下卡噶嘛，因為你工會工咁耐，你就係想用下嗰啲貴賓乜乜乜啦， 威威下咁樣。 係啊，咁你嗰陣時嗰啲信用卡啲年費好鬼貴噶嘛，咁啊好啦，呢個咧都唔講啦。咁啊有聽眾都話：喂，多謝你提醒喎，咁樣我諗住早兩三個鐘頭入去啊，咁樣我話啱噶啦，你去得差唔多噶啦。好啦，咁啊真係飛到去越南，哇！原來飛越南咧超近嘅，個零鐘頭飛機就搞得掂，一個鐘頭30分鐘到啦。咁啊落到去之後咧，第一餐梗係食一食粉啦，即係啦，食一個越南河粉。就界食一间， 都好食，都好食，12蚊港纸。首先咧，你要认识越南嘅货币咧，佢后边系有几亿万个零嘅。你咧真系要睇清楚，因为当地人咧有好有唔好啦，同香港人一样有好有唔好啦。咁咧有啲真系会呃你钱噶，你唔识找咧，佢找少一个零俾你咧，好麻烦噶啦已经。咁所以你要认识啦，你要了解啦。如果唔系，人哋就会找错钱俾你啦。其实佢系特登找错钱嘅，系啦。咁你就要问翻啦。咁因为我试过两次噶啦，佢特登找错钱，跟住我就问翻，咦，你找错喎咁样啦。佢话啊系系，佢会上演一个剧目噶，个剧目个系找错钱，哦 sorry 咁样咯， 即系佢预着呢个对手系阿 O 啊， 系啊， 精啊， 其实我都唔系精噶啦，不过唔想俾人呃啫，因为我对上一次五六年前去过现港旅行咧，我试过俾人呃噶啦已经，咁、我已经带住呢个好有警戒嘅心去啦，咁样咯。 但系我想讲呢个呃钱咧，嗱，真系纯粹分享嘅，因为原来咧我知道坊间有一啲嘅酒楼咧，佢嘅部长咪会负责收钱嘅，而家咪可以用消费券用八达通俾钱嘅。咁、我听咧，听到有一啲事件咧，其实都唔系咁好 嘅。哦，即系香港都系咁系嘛？ 系啦，喺香港有一啲咁样嘅事情咧，就系、是公公婆婆啊，攞完消费券用八达通啦。用一个嘟嘟卡啦咁样，咁你去俾钱嘅时候咧，你咪就咁嘟嘅，佢就收多咗钱，系、啦，咁就系、是、就系、是、觉得啲公公婆婆唔容易察觉啊，因为用嘟嘟卡唔系好觉啊嘛，系咪？咁所以其实即系如果就唔好咁样做啦，即系呃人钱就 唔系，我都系嗰句，即系每个地方都有好人有坏人嘅，即系香港如是，越南都系啦。咁你自己唔醒目咁样都。细个老师都教你啦，你细个俾人偷咗嚿擦纸胶，个责任都喺你嗰度噶，你冇好好咁，唔系啊，同埋你冇好好咁样保管自己啲嘢啊嘛，咁人哋都系纳患收心肠嘅，但系你自己保管自己啲嘢都系你个人嘅责任嚟噶嘛，等于如果你俾人呃，你自己都有责任噶， 要 check 清楚， 系啊，咁嗱呢个就系我食咗，但系咧嗱，虽然我有呢啲经验啦，但系佢嘅嘢系好食嘅，即系求其食一个越南汤河咧，都系无敌嘅， 即系日本周街。吃拉面都好吃的， 是咯。跟住我想讲咧，咁我而家系咖啡控嚟噶嘛，我未做晨光之前咧，我一杯咖啡都唔饮嘅，我 斋 饮奶茶噶。依家一日饮几杯啦，你而家见住啦。咁同埋咧，与此同时就系你喺越南饮咖啡咧，佢即系三间铺咧，就一间系呢个咖啡铺咯。 佢系咪滴漏嗰款先？ 系啊，滴漏又有啦，同埋佢而家引进咗一种咧，叫做。佢哋叫做 nothing 嘅咖啡、nothing 嘅咖啡系咩咧？好似乜都冇啦，其实只系乜都有咯。佢反佢、反讽紧呢杯咖啡噶。咁入边有啲咩咧？有普通嘅佢越南嘅咖啡豆啦，磨咗之后咧，佢加冰啦，佢会有奶啦，佢有炼奶啦，跟住再打啲奶泡入去咯。咁、总之咧，佢成杯咖啡咧个奶香味系好出色噶，同埋咧你唔使落糖噶，佢嗰甜度咧 系 帮你系佢帮你做到几适中噶。所以咧，哇！這個、呢一个咧炼奶嘅越南咖啡咧。是令到我自己咧一试难忘嘅，再加上咧佢哋又研发咗一种新嘅奶泡咖啡咧，系用啲咧椰奶去打， 正、 想试呢、這个椰奶、 椰奶去打咧，再加炼奶咧，嗰样嘢咧，你好似饮紧一碗少少糖水，但佢又加啲冰落去咧，个感又有咖啡味、即系你点样将个咖啡味再加埋个椰奶香味，再加埋啲炼奶味咧、每样都俾你去 taste 得到，而系可以做到几平衡嘅效果咧。 系咪就系我见过你喺社交媒体 post 过咧，好似有一嚿云喺上面嗰一杯啊？ 系啊，最重要系咩咧？7蚊啫，港纸嗰杯咖啡。7蚊 抵啦， 好过分啊！你7蚊一杯咖啡咧，嗰啲越南嘅朋友仔咧，佢真系坐咗喺间咖啡铺嗰度咧。 系 咁，当然系经济啫。你谂下佢，佢嗰日日光白白有两三个钟头，有啲人可以即系叫做流达啦，或者用船仔好中意用嗰个好合意咁样过一个下午，系用三个钟头叹一杯咖啡咧。 系 咁，我都系咁做啦。咁我有一日即系做嘢过后，有一日系自己嘅时间嚟噶嘛。咁我就觉得哇， 好正啊，简直系退休嘅生活啊！ 系啊，好适合慢活嗰一种嘅味道啊！ 好、哦、想去啊！ 好想去啊！ 廿蚊就已经又有粉又有咖啡喎、 啊，同埋最紧要系可以慢慢叹，用一个适优惠嘅价钱慢慢叹。 系啊， 香港人嘅生活实在太扯啦，因为 廿蚊真系搞唔掂啊！你谂下，我哋朝头早饮杯咖啡都要饮三四十蚊 咧，冇咗系啦，冇啦、 啊，真系搞唔掂。你食过米线啊？系嘛，60蚊啊， 走唔甩啦，加埋啲小食， 真系好贵香港嘅消费。所以呢个故事教训大家咩呢？努力搵钱啊！你喺香港咧， 系啦，努力搵钱 系咁嘅呢个故事。 你喺越南咧，你唔努力搵钱都有优质嘅生活啊！但系你喺香港，你唔努力搵钱咧，你真系确保唔到自己有少少优质嘅生活。 我以为阿欧系想讲自己翻去攞啲椰奶沟下啲咖啡，之后要乜 嘢？我以为佢又兜翻到我哋头先讲，咁最紧系咩咧？唔好俾人罚钱。 系啊，唔好俾人罚钱。 乱咁过马路， 系啊， 帮你自己悭翻2000蚊。 你睇睇个恒指今日又跌落去。就个心都沉一沉。